倒破一个怀疑毒品储存仓库，检获市值约340万元嘅毒品，拘捕一名涉嫌贩毒嘅男子。初步调查显示，有关毒品怀疑供应俾西九龙区内嘅娱乐场所。警方根据情报分析和调查后，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晚采取行动，在公鞍路一个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并在他居住的铁皮屋检获怀疑冰毒、怀疑可卡因和大麻花，亦都找到两个电子榜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869点，上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43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7美元。卖出1,75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愉快感觉令人清晨，发出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咁啊出边啊28度嘅气温，朝头早嘅时候仍然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都系4至5，咁啊普普通通嗰啲空气啊，咁啊唔似得我哋成日都系讲话啊空气好咁啊，唔系啊空气就一般嘅啫，咁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啊吓，咁啊市区都会去到33度嘅，咁啊吹微风，咁啊所以吹唔走嗰啲叫做咩啊粒子啊吓 PM 二点几嗰啲咧，咁啊吹唔走，咁啊但系咧都无损我哋今日啊星期二嘅早上，大家仍然系精精神神起身嘅。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到时间就好似系金钱一样，系需要令到我哋咧好好地去到把握嘅。万一我哋时间流走咗嘅时候追唔翻嘅，咁我哋可以点做？就系好好地把握我哋嘅光阴咯。有人话到时间其实系可以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嘅奇迹嘅。呢个你会唔会系经常都会谂几样嘢咧？会唔会将希望放喺前路咧？有人话到一个嘅今日系赢过两个嘅明天，意思就系话到只要我哋把握现在嘅话，其实美好嘅将来就一样会出现。喺你有休息嘅时候，会唔会谂都想放慢脚步，停一停，令到自己有喘息嘅机会，回一回气？呢啲咧就系令到我哋补充翻体力嘅。但是如果过度浪费时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人类最奢侈最奢侈最昂贵的一个娱乐呢？富翁可以买到世界上基本上99%的东西，但是健康、生命和时间是他们没有办法买得到的。如果你每一次做事都是明日复明日的话，你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做得到。如果你是热爱生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组成生命的最重要的一种材料。我们常以青春，即是都是十几岁去到界定一个的青春，但其实只要你是活着的，你就拥有青春。永远将自己的目标就放在做好今天，然后好好地计划明天，你每一日都是活在青春入面。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几次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湿两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 望要完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亡。记住曾常有些本钱，欠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将付出走，别接话。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和烦。人未老还未猛，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解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 记住要共在你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趁上有些本钱，占多一些账单。 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达。别忘要原是已单纯，喺失悔过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洗沾湿两眼，年月灿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呢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又嚟到食大闸蟹嘅季节啦！今朝早我想同大家讲下大闸蟹，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食呢？我就好中意啦，可能系受屋企人影响啦。我妈都好中意食大闸蟹噶，所以细个嗰阵一到大闸蟹季节咧，佢就会买啲大闸蟹翻屋企食，又会带我哋去酒楼嗰度食。咁食食下就中意咗啦。除了喜欢大闸蟹独特那阵香味之外，更加喜欢的就梗是那些高的质地啦。第二种食物真是找不到的。所以继我说，识食的一定是食大闸蟹公。好了，到到现在大了，自己有经济能力了，每一年大闸蟹季节呢，都会约返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出去食大闸蟹嘅。记得几年前呢，有次好疯狂㗎，一个大闸蟹季节我哋约咗几次出去食，仲要每次都系去食大闸蟹放题呀。根本成餐饭大家都冇乜时间倾偈，一坐低就喺度搏杀啦。因为你知食大闸蟹几多工序㗎啦，又要咬又要剥又要钳又要撩咁。所以呢，嗰餐饭大家都好正局，食完之后唉，个个都发出啲咁嘅声音，好攰呀食到。之后有一年，我哋呢啲大闸蟹爱好者仲相约特登飞咗去上海嗰度食喎。第一次去到上海嗰度食，有人帮你剥晒肉拆晒膏嘅大闸蟹，一啖一啖大大胆咁样滗落口食啊，真係人生一大享受啊。到到今年我仲未食我第一次嘅大闸蟹。当然啦，我梗係有上网周围睇下去边间食啦。哦，点不知俾我见到，原来而家市面上推出咗一袋一袋嘅即食蟹粉喎。即是话佢已经拆好晒嗰啲蟹膏蟹粉入做一袋。咁你买返去现成加热呢，就可以捞落啲饭同埋面嗰度食。见到嗰张广告相都真係几吸引㗎。不过諗諗下，而家我哋都真係几幸福。食自己想食嘅嘢都可以懒到咁。其实只要留意下身边嘅嘢， 这个世界提供了很多令我们快乐的方法，只是我们有没有用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如果你成日都觉得不开心或者沮丧的，不如好像我这样找些喜欢吃的东西去吃，或者多点留意一下身边的东西，其实简简单单都可以很开心的。 Don't gotta hurry. Where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big, no hope. What you got?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的早上，我们看看又有什么生活上面的技巧先。收纳法都有很多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时钟收纳法呢？时钟收纳法是啲乜嘢呢？佢都有少少呢，就係配合咗呢个断舍离㗎。断舍离即係喺一段时间入面，你就整理一下自己嘅房间或者屋企啦。睇下有啲乜嘢嘅你係需要呢，就将佢呢就係放出去，将佢搵一个呢就更加适合嘅主人。不过有一种呢叫做时钟整理法，并且结合咗呢就係断舍离嘅收纳小秘诀。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咧，就系令到你杂乱无章嘅居家空间更加整洁。房间如果已经咧就系乱到咧唔知点咁样嘅话，连点样入手都唔知道啊！可以先将房间想象成为一个嘅钟，时钟喺12点嘅区域入边开始咧就执拾，跟住咧就再移动到去1点钟嘅位置，如此类推。咁样咧就有助咧就系清理啊，速度变得更加有效率。喺呢个时候咧，可能大家都会心谂啦，分区整理的确咧系好嘅方法嚟噶。咁但系相似嘅东西，其实散落喺房间入边，咁应该点样将佢好好整理呢？首先要记住嘅就系实际开始咧就系执拾房间之前啊， 最应该咧就系避免嘅，就系、是、经常继续咧就系买一啲嘅东西，特别咧就系买嗰啲收纳用品嘅柜啊、盒仔啊。其实你发觉嗰啲盒仔啊、兜仔啊，都系一大扎嘅。永远你买咗翻嚟嘅时候，都系希望可以令到个房间更加整理，结果就系反其道而行。適當呢咁就已經 OK 㗎喇，太多呢只會又係造成浪費。有多專家呢其實呢就建議大家執拾嘅時候都有一個小秘訣㗎，就係將所有嘅物件，你咪好多箱嘅，拎出嚟先，拎咗幾個箱出嚟，分咗呢就係捐贈啦、回收同埋垃圾。然後再加埋頭先提過嘅叫做時鐘式嘅執拾方法嘅話呢，咁你就發覺咦好似真係好有效率喎。又有啲方法嘅，当你一啲嘅物件，例如衣服啊，当衣服你一年四季啊，但如果你过咗一年嘅时候，发觉咧，原来呢一件衫喺整整一年嘅时候咧，你都冇试过穿着上身，其实佢就已经可以放入去嗰个叫做断舍离嘅名单入边噶啦。而且你执拾衣柜嘅时候，顺便可以执埋嗰啲嘅衣架。整理嘅衣架可以令到你咧对衣柜咧倍添呢一个嘅亲切感，多啲打开佢嘅时候，你就发觉咧啊，可以咧就系更加容易整理得到啦。同埋人都有个习惯嘅，有九成九嘅人其实着嚟着去都系着嗰几件衫，我都系其中嘅一个啊。所以咧，嗰啲太耐冇着嘅衫，都系可以谂下断舍离咗佢嘅。执拾房间都是一个理性和任性之间好好取决的时候，你执拾房间会怎样决定自己？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区分，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 这首歌曲来自 Ega 的理性与任性之间，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方认为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北韩军方今个月15号曾经成功试射由火车搭载的铁路机动导弹，击中800公里外设于东部海域的目标。英国货车司机短缺导致物流供应链持续紧张，代表全国六成半油站的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表示，某些地区有一半至到九成的油站没有汽油供应，呼吁民众无需恐慌性抢救，否则短缺情况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多间燃料供应商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有充足燃油供应，业界正同政府合作，确保可以将燃料送到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预料需求会在未来几日恢复正常。运输大臣夏博斯说，开始见到恐慌性购买情况缓和。环境大臣尤俊士亦都重申有足够燃油储备，政府话军方已经处于待命状态，准备协助缓解加油站的压力，并将燃油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普赖斯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说，早上出现症状之后接受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将隔离十日。他说感到不舒服，但很感激安全有效的疫苗提供保护，让他免于出现严重症状。普赖斯上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曾经和国务卿布林肯参与多场会谈。国务院说，布林肯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代表团其他成员目前都没有出现病征。希腊克里特岛发生 5.8 级地震之后，亦有几次余震，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有建筑物损毁。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预计，未来几日仍然会有余震。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朝早，震央在岛上的东南面，震源深度10公里，全岛都感受到震动，很多民众都跑出室外暂避。在震央附近的村落有建筑物和桥梁损毁，一间正在维修的小教堂倒塌，教堂内有一名男子死亡，震央附近的学校已经停课。基建部门说会派一队工程师到灾区评估损毁情况，民防部门提供酒店房间给有需要的民众栖身，并会设立2000多个临时帐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 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查，推前诊断。 立陶宛有几座建筑物，前身是一个叫 HKP 的纳粹劳改营。 那里除了埋葬了过千名大屠杀受害者，还隐藏着一个纳粹党少教冒险拯救犹太人的秘密。 卡尔普拉格少教是一个在艰难困境之中证明了人性良知为何物的人。 大屠杀幸存者连同科学家将聚首现场，重新唤起这段历史。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国际二人。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愿你巨大选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唔知啊有冇热醒啊 ，Barbie 咧？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我今朝咧就唔系热醒嘅，俾自己吓醒嘅。 诶、哎，咩事啊？自己吓自己嗰啲啊，发恶梦。 唔系啊，嗱，我自己咧，因为咧个手机功能咧，嗰个闹钟咧，我就唔知点解成日咧自己拍熄咗之后咧，佢都会照响嘅。咁所以咧，我琴日咧就嬲嬲地啦。 哎，嗱，我即刻答咗你呢个问题先。通常咧，你都系用我同一个牌子嘅电话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咧，你个闹钟响咗之后咧，你揿熄咗佢咧，佢有一个即系 postpone 定唔知乜鬼嘢 function 噶。咁佢会喺几分钟之后咧，又再叫多你一次，惊你唔醒啊。 是啦，我都知道有咁嘅 function 嘅，但系咧佢明明系有个掣可以唔教嗰个 function 噶嘛，咁、我明明觉得自己系揿咗嗰个掣噶嘛，但系唔知点解照响啦， 即系你冇揿到咯， 我唔知道啊，即系总之应该都系以为自己揿到，但系其实揿唔到啦，咁所以咧我琴日就嬲嬲地啦，即系喺第一次拍熄个闹钟嘅时候咧，因为我星期一同星期二都系 set 同一个时间噶嘛，咁、我就直情熄咗个闹钟佢，即系谂住佢，唔紧要，我今晚应该会记得校翻听朝个闹钟嘅，我琴日系咁谂嘅， 跟住咧， 点知咧，我琴日真系好攰。我直情系一大落床咧，都未有机会去攞个电话校翻个闹钟，我已经瞓着咗。 我都试过，即系谂住校下闹钟啦，点知个拎住个电话嘅时候，谂住校闹钟嘅时候，两秒都冇啊，已经瞓咗啦。 冇错啦，跟住到我今朝有意识嘅时候，我就喺度谂紧啊，点解今日咁幸福嘅咧？个闹钟仲未响嘅，跟住 因为今日星期六啊， 系啊，原来已经系过咗嗰个闹钟嘅时间几分钟，跟住但系好彩自己因为有个意识咧，即系觉得点解咁耐都未响嘅咁，就自己醒咗去睇睇个钟啦，跟住发觉原来已经系迟过平时起身嘅时间三分钟啦。 哦，系啊，今日真系星期二嚟嘅啫，要起身噶吓。不过如果放假嘅话咧，今个星期都有个星期五可以俾大家放假。 啊，希望即系有个目标啦吓、啊，希望即系觉得有个假。 系啊，即系有 事嚟噶嘛。 开心事，梗系啦，有啲打工仔三年休啊。 嗯，唔系啊，其实我系讲紧。我是讲紧十月一号是开心事， 开心事都是开心事啊，国庆嘛，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希望都会有啲好心情嘅盼望啦。喂，但我想讲咧，我今朝早起身咧，的而且确系遇到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咧，我今朝早起身嘅时候擘大只眼咧，觉得只眼好肿啊。 嗯， 唔知系咪因为琴日临瞓之前咧，就觉得 饮咗水， 饮咗水啦，一来咧饮咗好大杯水， 啊、 二来咧我就食咗少少零食啊，咁所以咧令到今朝早一起身嘅时候，哇，点解个人咁肿嘅咧？咁咁、 啊、 恰巧咧，我今朝早预备嘅题材咧系可以帮到自己嘅、 啊， 我阵间转头会试一试噶啦。 哦，好啊， 咁就系话咧。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其实特别系女士咧，应该会紧张啲嘅，就可能觉得眼肿啦、 嗯、 面肿啦、 嗯， 身体嘅水肿咧就冇办法啦，真系要靠你去做运动排汗啦。咁但系咧，原来你话如果眼肿，又或者系咧黑眼圈好劲啊，即系总之一望块镜，你自己会俾自己吓亲嗰一种咧。咁、 嗯、 今朝早呢啲嘅小秘技咧， 自己都吓亲自己真系好恐怖噶咯，嗰个慢性节嚟噶。 唔系，就嚟咧，就嚟咧 ，Halloween 啊嘛，咁咧，即系唔知会唔会有啲人特登可以利用自己朝头早起身水肿嗰个样，去再加一啲修饰咧，就可以化妆、 啊。喂，咁你要话俾我听，你寻日夜晚食咗咩零食先？食完会水肿嘅话，等我即系 Halloween 嘅时候咧，夜晚啪啪先。 系咩？唔系，每个人体质唔同噶、 啊， 你咧就可能会更严重，因为你即系你而家啲食嘢好清噶嘛， 系啊， 你啲时间均匀噶嘛。咁如果你好似我咁突然间无啦啦咧，即系我见到个包嘢，不如食两嚿啦咁。之后你就可能会，你都可能会遇到呢个问题啊。 系啊，可能肚痛添啊！突然间平时唔食嘢，突然间又食嘢。 小心啲，小心啲啦。喂，嗱，但系讲下有啲乜嘢可以敷咧咁？因为咧，我之前都有听过人哋咁样讲嘅，就系话用一啲饮完嘅茶包啊，即系个茶包唔系话完全系干嘅嗰种啦，而系真系浸过晒水嘅，已经系个茶包系淋晒嘅咁样啦。咁但系咧谂紧，用咩茶包咧？系咪乜嘢茶包都得咧？咁原来最基本嘅咧，就真系可以用一啲譬如早餐嘅红茶啦。 嗯， 咁因为咧红茶里边咧。其实都是有一啲咧可以令到肌肤收紧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其实就是一个好好嘅消肿方法啦。再加上如果佢是暖暖地嘅话咧，咁你摆喺两只眼上面，即譬如我当你有两个茶包啦，咁大概咧是敷一阵，即系敷一两分钟，咁佢已经开始冻噶啦嘛，咁然后咧你就由得佢嗰个冻嘅茶包咧再敷多五分钟，咁佢建议咧就唔好话直接。搭上隻眼度嘅，最好即係可能搵毛巾隔一隔咁樣啦。 哦，我都想問㗎啦，係咪飲完個茶包佢仲有啲茶跡喺入面嘅時候，就敷落隻眼嗰度？ 呢個好似我哋平時咧講笑嗰啲橋段，好似超人咁樣，跟住就兩邊有兩個茶包咁樣。 係咯，好驚。 係人哋講咗話隔即係隔一隔條面巾。 OK， 隔一隔條面巾先。 系啦，咁另外咧，其实咧呢一样嘢咧，啊唔知系咪真系专系为早餐而设嘅咧？因为除咗茶包之外咧，佢另外咧亦都教人哋咧话用冻嘅牛奶咧直接即系敷十分钟啊，即系你可能搵一个毛巾啊或者手巾仔啦，细细块或者甚至化妆棉都得嘅其实，因为牛奶就冇乜刺激成分噶嘛，咁你就攞嗰个牛奶咧就系搭上只眼度，又系敷十分钟。 嗯， 但系呢个咧就要记住都系冷敷嘅，即系千祈唔好热敷。因为原来咧冷敷咧先烧到肿嘅，嗱但系又唔使话雪到好冻嗰种嘅，即系你唔好谂雪柜好冻好冻嗰啲牛奶咧就即刻敷啦，咁可能又会刺激得滞啦吓，最好都系室温啦，但系就唔系热嘅牛奶咧就可以搭上双眼嗰度敷一敷，咁原来咧亦都系有呢一个消水肿嘅作用嘅。 哦，你头先讲嗰个茶包系热敷定冷敷啊？ 首先咧系暖敷，即系你饮完之后，其实 suppose 应该系少少微暖噶嘛，然后就敷到佢冻咗之后咧，就再敷多五分钟咯。 哦，即系我好似饮得快、哦，通常啲茶咧一做完节目之后就冻咗个茶包。 快时快都要小心啲，唔好录亲啊！喂，但系咧头先讲嗰个茶包咧系讲红茶啊嘛， 系啊。 咁除咗红茶之外咧，其实都可以谂下金菊茶嘅。 金菊茶， 金菊茶都算系一啲西式早餐都几经常会配嘅一个茶啦。因为咧，原来佢话金菊咧本身都系有呢一个镇静肌肤嘅作用嘅。 嗯。 嗱，头先红茶就系话有消水肿作用啦。这个就有镇静肌肤作用。咁、 嗯、 其实呢如果对于系啲敏感性啊或者真系一啲外来嘅原因，譬如有时呢啲人真系会㗎嘛，对眼肿咗未必淨系因为食物内在发出嚟㗎嘛、 嗯。 可能系旁边啲嘢污糟啊，或者嗰排空气唔好啊，咁你成晚吹住冷气嘅各样嘢啦。咁原来呢你敷呢一个金菊茶呢亦都有呢一个去黑眼圈同埋去眼袋嘅作用、啊。咁、 嗯、 所以呢又可以试下用返头先同一个方法啦。 都是大概五分钟左右呢，又是搵条毛巾隔一隔呢，咁佢就话呢你会有一个排水啦同埋去黑眼圈嘅作用。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头先好似我话斋，你一照镜俾自己个样吓亲嗰啲呢，可以试一试敷呢个金菊茶茶包。 有冇话嗰啲阿叔啊大家好都好鍾意饮嗰啲普洱喎，得唔得啊普洱。 嗱，我今朝早讲呢个研究报告呢就冇提及普洱呢一样嘢嘅。但是呢我想话呢如果你真係想喺屋企搵一啲食材呢，因为有啲人真係会嘅屋企可能买定一啲青瓜啦，青瓜又得啦。 係呀係呀係呀。 变得好出名㗎嘛。又係有一个消肿嘅作用嘅。 西瓜皮我都有听过喎，西瓜皮。 西瓜皮我。 对喎、哦。 呢度就冇西瓜皮，但係有薯仔皮囉。 薯仔皮好薄㗎咗喎。 你批咗皮呢，咁可能嗰啲皮底下会有少少薯仔肉㗎嘛。咁、其实当然你如果直接敷个薯仔肉都得，咁但如果你唔想咁嘥嘅话，你唔想话淨係刺个薯仔肉出嚟，咁你咪薯仔皮呢下低个肉嗰部分呢就对住自己眼嘅皮肤啦。原来呢敷15分钟左右呢都有消肿作用㗎喎。 咁犀利，但千祈唔好加咖喱呀、啊、加咖喱就熱眼喇眼。 咖喱薯仔， 因为咖喱薯仔系几好食噶嘛， 先食啦，早餐唔好食咁 heavy 啦。 系啦，咁啊，都几好嘅方法，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用呢啲计仔咧，去到帮自己消下肿啦吓，咁啊呢样，睇下你一阵间你有冇茶包定系有冇咩啊？你一阵间敷唔敷啊？ 算啦， 吓一阵间先算啊？ 系啊，先算啦。 哦，好啦好啦，一阵间见啦吓，拜拜。 拜。 我是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屋企人叫醒还是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百科 啊，都几多得意嘢可以敷下，令到自己消肿啊！咁啊，一阵间睇下阿芭比翻嚟嘅时候，可以叫佢试一试边一个方法先。这边28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香港都有好多法定古迹嘅，咁啊揭一揭我哋百科全书见唔少啊。其中一个咧，咁啊信号塔，啊信号塔咧都好靓嘅，咁啊见到都有好多咧就系红砖嘅外墙，咁啊望起上嚟咧都系大概系三层楼咁高啦。咁啊位处喺边度咧？诶，正直咧就系位处于坐落喺呢个大包米信号山花园。咁由呢个天文台喺1907年咧就兴建嘅，以摆放原址啊，咁啊以用于咧就系附近啊潜水警总部原屋内嘅时间球。咁香港咧有两座专为啊向海员同埋咧就系市民准确报时嘅兴建嘅建筑物嘅，信号塔咧就系其中一个啦，所以其实系有功能嘅。不过咧都要追溯翻1908年啦吓，1月8日嘅时间，呢个时间球啊就系喺信号塔恢复报时服务。咁啊，其后喺1933年6月30日咧就终止咗呢个服务啦。信号塔而家咧就成为咗信号山花园嘅独特嘅标志。大家可以途经呢个信号山花园嘅时候咧，都可以去望一望啊吓。呢个位置喺边咧？就系九龙尖沙咀缅甸台信号山花园。咁所以其实真系正直咧，就喺呢个市中心尖沙咀嗰度咧，都几多呢啲古旧嘅建筑啊。咁啊，钟楼都已经系其中一个啦。啊，继续睇翻呢一个信号塔，佢咧就高42尺嘅，咁啊头先提过啦，我目测咧就三层楼高，咦真系，总共咧有三层噶。其后喺1927年嘅时间咧就加建咗一层，令到呢个塔身咧嘅高度就大概咧就加多咗20尺噶。等呢个信号塔啊不止咧就被高楼咧就完全遮蔽。信号塔嘅建筑咧就带有一种浓厚嘅古典巴洛克色彩，并且加入咗当时流行嘅爱德华式嘅装饰特色。咁啊，以红砖配上咧就系浅色石嘅一个嘅结构，咁啊令到大家望去嘅时候有一种咧就更加靓啊！而且佢嗰啲咧就叫做石头嘅采用啊，切割咧都非常之精巧啊吓。红砖咧就系特别烧制嘅，并且采用咗个叫做英式嘅砌法，啲石啊。就嗰啲系揾咩咧？就本地嘅花岗石咧，去到雕砌而成嘅，咁所以又有本地嘅特色啦，又有外国嘅元素喺入边。仲有一个窗口啊，窗口咧都要睇埋睇埋，因为佢一啲腰线嘅接口啊，见到一个窗边咧，就见到有一啲叫做咩啊吉布斯式边，咁啊亦都咧就系非常之精美嘅，咁所以窗口咧同埋整个嘅石啊、红砖啊，都系一啲可以大家欣赏嘅美丽建筑群嚟嘅。 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满气太可怜，一日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真意，放胆一试， 来自石永利的 Rainy Day 永利日啊，哈！朝早嘅时间一起听下今天早上的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我知道咧，呢个钟数咧，好多朋友咧就准备紧早餐，又或者食紧早餐出门口啦。可能台上面咧都有一杯嘅牛奶喺度嘅。其实饮牛奶系咪真系任何年龄嘅人士咧都系有益处嘅咧？ 其实系嘅，因为牛奶本身个营养，除咗好多人都会知道对骨骼好啦，就是、因为有钙啦。咁其实亦都同时会揾到有蛋白质啊，亦都有啲矿物质，好似仲有啲镁质啊、维他命，亦都系有好多喺入面嘅。咁所以系一个好营养丰富嘅饮品，值得去饮。咁、而照指引嘅话，其实无论系 B B 啦，至到老人家嘅话，都系每个年龄都需要有钙质嘅摄取，咁所以包含咗个饮食当中有奶系好好嘅一个嘅做法嚟嘅，系。 但系嗱，我知道坊间咧，如果你讲牛奶相关嘅产品都有好多啦，有啲系可能冲嘅奶粉啦，有啲系真系话鲜牛奶啦，有啲可能咧就系话一啲纸盒包装，唔知道有冇加工过或者有冇落防腐剂嘅牛奶啦。咁啊，就 Mimi 嚟讲，其实喺佢哋嘅营养素或者佢哋嘅摄取量方面，系咪都有分别嘅呢？ 是啊，这个其实我自己都即见唔少好多人误会。即话鲜奶就最好㗎啦。奶粉嘅话咁啦。跟住仲要纸盒装嗰啲更加咁啦。点解呢？就係佢哋好多时候会去睇佢哋嘅保存期。 係 啦、即鲜奶嘅保存期就係短嘅，个个都知道，唔摆得耐㗎，好快变。 一个礼拜咁样。 冇错啦。咁跟住到嗰啲纸包包装饮品啊，或者奶嘅话都有纸包装，咁你会见佢买嗰时唔使入雪柜噶，跟住再睇埋嗰个嘅有效日期，哇！喺半年一年咁耐嘅咧，就开始惊惊啦。系啦，奶粉亦都系保存期耐嘅，咁佢哋都系惊嘅，咁成日惊就系咪加咗啲防腐剂嘅咁？系啦，咁我都好多事要解释俾大家知嘅，系啦。咁其实咧就以营养角度上，无论系鲜奶啦。纸包嗰啲即系话未开唔使入雪柜嗰啲纸包奶啦，或者系奶粉嘅话，佢哋系全脂系列嘅话咧，营养系一样；如果佢哋系低脂系列嘅话咧，三种营养都系一样；脱脂系列亦都系三种营养都系一样嘅。而佢哋嘅分别在点解话可以摆咁耐，就系其实佢哋嗰个包装方法同埋个消毒方法嘅啫。系啦，即系譬如新鲜牛奶嘅话，点解会嗰个存放期低啲？佢哋就用嗰个消毒嘅过程叫做 pasteurization 啦。咁其实就会低温啲、长时间啲咧去做一个嘅消毒，而含菌量嚟讲咧，去到一个安全嘅范围，咁佢哋就包装噶啦。系啦，咁所以一开封嘅话咧，其实保存期就7-10日左右啦，咁就需要饮用咗佢啦。系啦。咁到嗰啲纸包，即系真空包装啊，摆喺即系唔使入雪柜嗰啲嘅话，其实佢哋就系用一个叫做 ultra high temperature 嘅一个嘅消毒，系啦，就用好高温、好短时间去消咗毒嘅，咁又杀咗啲菌，降低咗佢嗰个嘅风险啦，系啦，安全啦。咁跟住之后个包装系真空包装，当任 何食物在真空包装的时候没有空气的话，其实细菌是不滋生的、嗯、所以在经过、那个、高温的消毒和真空包装的话，它就可以存放得久了、嗯、但其实当你开了的话，有些细细包可能200几毫升那些就一次过饮用了，但亦都有些一公升的，那些的话就开了之后饮不完的话都是放回入雪柜、嗯、保存期都是7至10日的。是的，如奶粉的话呢，就其实它是一路烘干它、嗯、在个窝度烘干它而去脱了水。咁、嗯、所以因为冇咗水的话呢，它亦都个存放期是摆得耐的。是啦。咁即是如果你话哦存放期它是写咁耐，但你真係不嗰时唔觉意滴咗啲水落个奶罐落去、嗯、其实都好容易会变坏或者发毛啦。是啦。咁、嗯、所以呢个都要注意。咁亦都有啲人呢会有预先冲定啲奶粉㗎。咁如果佢按照返份量同水冲定咗，佢冲完一樽摆入雪柜，其实个饮用都系7至10日嘅，所以大致上系冇分别，所以大家咧就唔使惊话会唔会加咗防腐剂，那个即系你选择系鲜奶啊，定系奶粉啊，定系纸包装嗰啲，系其实你个方便性，你会唔会成日去超级市场买啊？定系唔好啦，买定啲我好忙噶，咁我又想摆啲喺公司，又想啲摆啲喺屋企嘅话，又未必想入雪柜，因为我唔中意饮冻噶，咁咪纸包装好啱咯，即系好多唔同，就是去睇翻你嘅需求去配合咯。 嗯，咁我哋一般都知道啦，牛奶咧就系有钙质啦。咁、嗯、有冇话咧，其实系唔同年纪嘅人士咧，摄取几多牛奶，即系譬如一日都要饮一杯啊，定还是系饮两三杯咧，会唔会有过量嘅问题出现嘅咧？ 过量嘅搭咗你先，一定有，系啦，即系唔可以话将牛奶当水饮嘅，系啦，系啦，即系始终水系一个好紧要嘅饮品。咁牛奶嘅话就我哋去配合翻嗰个嘅年龄嘅营养需要啦。咁、好似 B B 仔初出世，你知道啦，即系饮唔到妈妈奶就会饮啲即系配方奶啦。咁会饮好多，但我哋大人就冇好似佢哋咁饮咁多噶啦，系咪？系啦，咁所以指引就话，其实去到一岁嘅话，或者开始食固体食物咧，就慢慢啲奶量会减少。咁去到真係一歲啊、兩歲、三歲嗰啲咧，其實都 expect 可能有三杯、兩杯咁樣樣嘅。咁但係就唔係一定係飲牛奶嘅、都可以飲杯牛奶，跟住食個乳酪或者食啲 cheese 咁，係啦。咁去到咧一路路，其實一兩杯、呢個年齡就係去到講緊啲去到中學生啦，係啦，到大人嘅話咧，好多時都維持翻一杯啦。咁、再老年嘅話，其實都至少有一杯。咁究竟話會唔會再有第二杯咧？對於大人嚟講，睇我哋有陣時睇高度啦，佢個營養需要啦，咁或者老人家嗰個骨質嘅情況啦，而去再調整。所以基本上一杯就走唔甩嘅，但係話兩杯定三杯嘅話，就要睇年齡同埋嗰個個別嘅營養需求再去加咯，係咯。 嗱，因為我都唔知道咧，鈣質嘅吸收咧係點樣去衡量啦。假設如果有个人咧，可能咧应该系一日就饮一杯牛奶嘅份量啦，三日唔饮，一次过饮三杯得唔得咧？ 嗱，一次过饮三杯嘅话咧，其实又冇叫过量嘅个钙质系啦。不过咧就要知道，其实好多时呢啲我哋都系想稳定去即系去摄取嘅。好似即系讲紧肉咁，我有阵时都讲咗咧，同啲病人讲，我话即系你谂住储埋食，咁譬如可唔可以不如买只鸡？斤几嘅，一次过成只鸡食晒佢，咁听日后日就唔食啦，咁系啦，咁一样噶嘛，蛋白质食咗咪储埋用咯，咁其实我哋唔好咁样样谂法嘅，系我哋要真系稳定地去供应，咁同埋钙嘅话咧，其实都要去知道，即系话我好唔好有啲咧就有个做法就系、是，哦又饮奶又食钙丸嘅咁，咁、其实要睇翻噶，正常我哋嘅肠胃咧一次过一个时间去摄取嘅咧，大概吸收500至600毫克嘅钙，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又食粒补充剂系500，饮杯奶又大概300至400，成800几嘅咧，以上其实嘥咗噶，系啦，咁所以我哋要去睇翻情况，就系话，即系首先饮奶先，咁我哋大人讲紧一日大概1000毫克嘅钙咧，你可以话 base on 奶两杯，但系亦都可以其实有奶嘅话，点解即系头先我有讲过话一杯咧成人咁，因为我哋都会食绿叶蔬菜啊等等其他可能有啲食物都含钙，加埋条数其实都可以砌够嘅，不过如果你话冇咗奶咧，少咗个500或者400嘅话，就好难砌够 基数冇咗， 冇错啦，系啦，系啦， 明白晒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啦，即系饮奶呢一个咁好嘅习惯啦。如果唔中意饮奶嘅人，可唔可以攞其他嘢代替咧？ 好多时每个国家咧都有指引，就话、如果你唔饮奶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以一个高钙嘅豆奶代替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饮唔到牛奶嘅话咧，要饮豆奶，咁记住咧。

子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七点零八分的时间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啦、Barbie、林慧喺度啦， 早晨， 咁啊，有我哋嘅交通女王 Didi， 早 晨，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 系咁啊，交通方面先交俾你啦。 嗯，咁啊几好噶，都系恒常嘅车龙嘅啫。咁啊，都系讲翻啦，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嘅，交通咧就系咁多啦。 好短， 系啊，好好， 真 系 好， 千祈唔好有呢个交通意外啦，最好最开心噶啦。咁但系小白，我想讲咧，琴晚咧我屋企睇报纸啦，其实睇到两单交通嘅消息都可以讲下嘅。第一单唔知你有冇听过，因为见到啲媒体咧都有报道嘅，就系话咧一个好恶嘅司机啦吓，咁啊下昼大约五点钟嘅时咧，经过大围嘅积泉街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即系佢前面架车就停低，让个母女咧就行呢个斑马线。你知啦，斑马线一定系行人优先道噶嘛， 梗系啦，让人先。 咁样咧，前面架车停低咧，依一架车咧竟然咧飙前冲， 哇，好危险啊！ 冲出去差啲撞到呢对母女 啊！ 系咪搞错咧？所以都要讲。 佢如果系超前嘅话，佢唔系横过呢个对面线噶系嘛？ 唔系，佢直情爬佢头过啊！ 哇！ 咁跟住个母女即刻褪后咯。好彩冇事啫，即系见到咁样架车，即刻冲前咧，佢即刻褪后咯。咁咧跟住好，跟住呢个司机咧，有啲司机就你知好抱不平噶嘛，就追上前啦，就同佢理论啦，就话你咁样唔啱噶。咁但系你知啦，呢一位司机就非常之恶啦吓，问晒山咁样啊，同埋态度唔好啦，我都系睇媒体讲嘅。 态度唔好啦， 系啦， 系啦。 咁跟住同佢理论咯，当然啦，理论完之后佢有佢理论，咁佢都唔会唔理走咗啦。啊，好彩啫。呢、這個時間咪好多車 cam 嘅， 係啊， 咁咧就後屘就捉到佢，而家就拉咗添， 哦， 將呢啲惡人咧就懲之於法， 係啦、啊，即係不法分子咧，咁啊應該懲之於法嘅， 係啊，佢即係擺明係危險駕駛嘅，你明知斑馬線人哋前面架車停低讓母女過，你冇理由飆前特登去衝過去， 無論任何理由都好啦，就算你有幾趕時間或者你嘅理由係幾咁。几咁为自己想洗脱呢一个嘅罪名都好啦，始终咧危险驾驶咧系的而且确已经系犯法，即系咁样咁危险，仲要系 系啊，所以有啲司机见到咪觉得哇，你咁样都可以做嘅，咁啊你知啦，依个香港系好多啲叫做点样讲？香港好多啲有心人啦、 啊，啊、 觉得啊你唔啱，我真系要揾你出嚟，大家慢慢倾下啦咁样。 如果唔啱嘅，的而且确咧就需要指正佢啊。 即 系如果唔系个个都谂住话我可以过骨过，我可以快嘅斑马线个个都咁冲嘅，咁斑马线个意思喺边度咧？ 同埋真系希望可以即系提醒完佢今次之后咧，即系唔好再有下一次啦。即系人命先系事大啊。 系啊，所以好彩咯，佢被警察拉咗，系好事嚟嘅。 我自己细细个读书嘅时候，由幼稚园开始啊，都已经老师。教我啦，斑马线咧咁啊，望左望右，冇噶啦，咁啊冇车嘅时候就可以过啦。如果有车嘅时候咧，都要睇清楚嗰个车咧系咪慢。咁你谂下，佢如果我系嗰、那个事发嗰、那个屋企人嘅话啦，咁我已经行紧呢个斑马线，前面有车停咗喺度俾我行啦。咁佢停咗喺度，咁我梗係慢慢過啦。 係啊， 我點會諗到側邊仲有架車飛出嚟？ 突然間飆出嚟啊！ 好彩佢哋身手好咋，避到咋。 係啊，所以真係好開心，好彩冇事咯，對母女。咁呢啲真係抵拉嘅。咁同埋我都睇到琴晚咧新聞睇報紙，之後慢慢翻去睇報紙嘅啦。咁啊見到咧又係龍翔道兩車相撞啦，的士撞咗入去鐵皮屋。你有冇睇嗰單新聞啊？又 哇 哇，因為佢好高速行駛啊，一撞嗰陣時咧，成架車咧就撞咗喺龍翔道，撞咗入鐵皮屋度啊。咁你話幾誇張啊？ 哇！所以你話 星期日 嘅揸車嘅時候。有咧，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所以我成日都话咯，其实揸车真系揸住件武器啊，真系好容易。 又系我哋讲交通嘅时候，嗰句金句，你想越快去到个目的地咧？你又越揸得慢啦，即係正常車速咧係最安全的。 千祈唔好心急。 正常車速冇錯，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太慢。冇錯。 係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嚇。好，今日朝早唔該曬啲 啲，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咁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唔知阿 O 有冇熱親呢？早晨啊 O。 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喂，今日又冇咁熱喎，個體嘅温度。 嚇、啊，竟然 是有少少涼浸浸 feel 喎，就有啲風喎。 涼浸浸添。嗯， 係啊，琴晚黑咧落街散步，即係夜晚黑嘅時候啦，咁、 啊、 都覺得有少少秋意嗱，真係少少啫，未至於好勁秋，勁秋到啊有啲秋風吹啊，直情冷氣都唔使開啊，真係未至於咁嘅程度。不過今日都覺得朝頭早可能太陽就 未完全出嚟啦，而且依家有嚿幾大嘅雲咧，又遮住咗個太陽嘅咁樣。不過天色又唔算陰暗或者陰沉咁樣嘅，咁所以就大家就可以過一個舒服嘅朝頭早咯。咁唔敢講晏晝或者再晏啲會唔會落雨啊？不過即係今日翻工就應該都係舒服嘅，而且睇到嗰、那個叫做氣象圖咧。成日話沖繩有個颱風形成啊嘛，咁但係咧嗰個叫蒲谷英啦、啊、咁樣，我成日覺得呢啲蒲谷英嗰啲名好似已經出現過咯，喺我人生入邊。 哦，出現過都唔出奇㗎、嗯。其實因為係 啊天文台嘅颱風咧，當佢個名用完之後，佢會再由頭再用多次㗎。即係只會係嗰啲就造成傷亡啊，咁大家就會將佢除名，然後咧又再俾個新嘅名咁樣。所以蒲公英如果你聽 就可以用多一兩次，係咪？係 啦，即 係 冇錯啦，係啦，你 仲記得呢啲？ 哦，原來係咁樣，可能真係有啲機會係咁嗱，可能我又記錯啦，咁聽眾又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呢啲名，咁總之咧，即係有啲啊打風打得好勁嘅除名就啱噶啦，但係有啲散仔油油浮浮嗰啲啊，俾佢。挂翻个名啦，因为蒲谷英个名都好浪漫噶嘛， 有翻多几次机会啊。 系啦，唔知会唔会系咁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啊，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哇，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已经33度啦，仲会再高多一两度，都真系几 都热啊，真系。 系啊，唔怪之酷热天气警告喺度啦吓，吹微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酷热噶。不过咧，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啊吓。而家通常一骤雨咧落几分钟，你等嘅其实都会停嘅啦。 系啊， 冇错。 出 面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大家一齐又上下堂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聊天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呢，这个 case 就是一个职场的 case 来的。咁啊，有个男仔朋友啦，咁佢呢就平时返工呢都懵懵整整咁样嘅，成日呢都间唔时就射下波啊，唔返工啊咁样。咁后来同佢倾下偈呢，就发现原来佢嗰一 team 人呢有一两个同事呢，佢係好唔满意对方，即係佢係好觉得对方个工作能力好差啦，同佢点样磨合呢都合作唔到。佢甚至呢有諗过，我、因为咁而不如我自己唔做呢份工啦，咁但系其实佢又好中意呢个工作性质嘅，即系佢其实对呢间公司嘅文化咧就冇乜异议，只不过咧同佢合作嘅人咧，佢就好似永远都合唔嚟咁样。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周博士你有咩建议俾佢咧？ 系啊 ，Kitty， 我哋喺工作环境经常会遇到一啲我哋觉得好难顶嘅人。咁、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首先记得嗰个好难顶，最关键系我正话讲嗰三个字，就系我觉得，我觉得佢好难顶，佢、都可能觉得我好难顶嘅。咁所以我哋即系生命一个真正成熟咧，就系、即係真係要學識去收穫自己，因為如果我哋呢間公司同對呢兩個同事覺得難頂咧，佢哋所有難頂嘅人嘅最大共通點係咩呢？就係、是、我咯。 嗯。 所以如果我唔改變，我換多10間公司，我都會同樣地遇到難頂嘅人。相反，當我真正改變到，就算我遇到一個卑鄙賤格、下流無恥嘅人咧，我只會覺得哇，你好痛苦喎、哦，哇，你好唔識愛自己喎、哦。我當然唔會俾佢呃啦，唔會俾佢欺騙啦，我亦都唔會黐埋佢喺度啦。但我亦都唔需要透過攻擊佢去保護自己，亦都唔需要透過要遠離佢，亦都唔會俾佢干擾到噶。咁佢嘅生命係佢嘅，同我冇關嘅，即係。當然點處理就好多方法，好多好多嘅，咁所以我諗最緊要第一樣嘅心態就首先處理好自己先，唔好輕易將自己嘅情緒變成攻擊對方嘅藉口，即係我唔開心，我頂唔順，係我自己修為唔夠、啊、如果我修為夠咧，即使遇到一個更難頂嘅人咧，反而佢係幫我修行嘅、更難頂嘅人係磨練我嘅慈悲心啦，磨練我嘅謙卑啦，磨練我嘅耐性啦，磨練我嘅溝通能力啦，磨練我同佢有健康界線啦。其實我好多嘢學過，即係譬如我依一生，我基於我而家嘅工作啦，我係經常面對一啲精神病人啦，或者一啲人會冒劣我啦，即係佢真係就有精神病人嘅，所以佢忽然話：，哇！你做乜嗰啲講啲唔存在嘅嘢嘅，或者 各类型都会发生嘅，即系每日各类型发生。我谂最紧要系我系点睇嗰件事啊？即系一个人有冇能力伤害我，唔在于佢做啲乜，而只系在于我点睇呢个人。 嗯、 同一个行为，只要我心态改变咗咧，佢对我嘅影响就会彻底改变。 系、啊， 所以我鼓励呢一位男子吓、啊，你试几个咁难顶嘅同事咧，首先问自己吓、啊，第一条问题值得问自己，会唔会我自己呢、这个男子？ 嗯。 对这个世界有很高的期望、 嗯、 对自己有一道很一厢情愿的标准，其实你都要求这几个你觉得很难顶的同事按你的标准去做事、 嗯、 你先觉得他们正，他没有按你的标准就觉得他们低一点。那反过来问回个男子呢、啊、男子啊，你人生有没有地方呢其实你都不符合其他人的标准的、 嗯、 如果用全世界其他人打一尺来度你呢，会不会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即刻落地狱的？所有人都要即刻落地狱，没有人是完美的嘛，行不行？那基于什么？既然我都不是完美无瑕，基于 我要求对方满足我心中完美无瑕的标准和要求呢？嗱、啊，我哋唔需要认同对方，对方可能真系做得唔好，对方差估啊，等等等等啲嘢。但系我哋唔需要黐埋去，更加令到佢有一种情绪唔想做，等等等等。视对方为一个磨练，我要识得同对方有健康界线，识得沟通，识得做好自己。 嗯、 即系有无数嘢值得学啊！即系磨练我嘅修为，或者适当地同我上司去沟通，就可以将对方嘅责任俾翻对方。吓、 嗯 啊，即系。如果唔系呢个男子好容易俾人干扰，同埋佢嗰种愤怒系好伤害自己，其实好一厢情愿， 系 对世界充满期望，总系将自己嘅需要变成期望，然后强加喺其他人身上。 嗯、 当其他人达唔到就批判对方。 嗯， 咁其实唔系净系关呢件事咯， 系 佢同人同。即系生命嘅关系同人嘅关系咯。 嗯，即系要改变一下心态。有时候咧，有啲人譬如讨厌某一啲人咧，佢真系好似无时无刻咧见到啲乜嘢啊，或者食紧啲乜嘢啊，都会谂起佢咁样噶、哦。即系成日都会将佢挂住后边。咁啊，即系其实变相俾一个自己唔喜欢嘅人去到，即系时时刻刻影响住自己嘅生活咯。 系啊，呢个系我哋好值得留意嘅。我哋好多时自己已经输咗啊，即系。阿爸阿妈或者伴侣讲句说话，佢轻轻讲一句，但系佢无时无刻就记挂住，然后黐晒埋佢，佢已经唔记得咗噶咯。 嗯， 你问翻佢系咩？我旧年咁话你咩？哦 ，sorry， 哎呀，唔系咩？冇事冇事冇事。 嗯， 但系你系痛苦咗一年。 系， 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咁嘅，我哋都系活喺自己嘅幻觉中。即系嗰件事唔系啱与唔啱，系我哋投射出嚟，系我哋建构出嚟嘅事实，然后我哋视嗰个建构嘅事实为唯一嘅实相。然后就俾个我哋建构嘅事实伤害自己，咁所以其实真系自己玩死自己嘅吓，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好值得去学习，试下俾自己聪明啲，可唔可以有一个角度，俾个男子，可唔可以俾一个角度俾自己，令到我下次望到呢个好难顶嘅同事嘅时候咧，我会帮到我嘅，譬如啊，佢系上天派嚟嘅小天使，因为我太大男人啦。我要学识谦卑， 嗯、 或者啊，我依一生都唔识得同一啲同我好唔同嘅人沟通， 嗯、 我总系要摒一啲同我相反意见嘅人。我要学习和而不同，我唔使认同佢，但我可以唔认同佢，而都能够同佢相处得简单、轻松、自在，提升我嘅修为， 嗯、 即系俾一种信念俾自己，俾一个法门俾自己，令到我对住一个我本来我净系会。我批评佢，我自己都输咗，我即刻愤怒。 系啊， 我已经冇咗，即系我多一分钟愤怒，我就少咗一分钟嘅平安， 嗯、 我就少咗一分钟嘅自在。 嗯、 我越愤怒佢，我嘅人生就虚耗咗喺对佢嘅愤怒上边。其实佢操控咗我。咁试下俾自己聪明啲，好嘛、嗯？ 好啊，咁大家一齐学习下啦。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 垃圾再怎可落每秒？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处事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就算有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事让我一个人任意。 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嘅朝早嘅时间仍然系生效。呢首歌胡鸿钧嘅《今天不营业》，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朝早嘅7:25啊，早晨好，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爸， 早晨。 喂，可以讲下呢一个近排咧，大家都好喜欢咧用 GPS 嚟画画，明唔明呢一句讲咩啊？ 求婚嗰个我都见过。 系啦，咁啊，多讲少少啦，因为大家有啲智能手机啊、智能手表啊，咁你可能会透过跑步啦。踩單車啦，揸車啦，或者游水啦，咁啊去畫一個圖像出嚟，因為佢會記錄你嘅行蹤啊。跟住咧個平面圖咧就彷彿寫住嫁俾我啦，咁用英文講啦，咩咩啦，咁或者調翻轉頭就係近排咧有啲叫做樂隊嘅狂迷咧，都將一啲經典嘅美國搖滾樂隊嘅第二張封面咧 ，Eleven Mile 即係有個細路仔咧追逐嗰個美金咧嗰、那個圖像，好經典嘅一個叫做CD cover 啦，咁啊都啊即係呈現咗出嚟，我覺得都幾有趣。同埋今時今日咧，大家乜都要擺上網咧，你跑完步啊、游完水、踩完單車咧，你覺得好勁咁樣，即係行咗一大段路啊，或者行咗10K、跑咗20K、跑咗30K， 你覺得咧？摆上网咧，先有动力令到你继续跑到第40K。 其实如果你去到10K 呢啲位咧，你已经可以开始画图案嘅啦。 哦， 真系噶，系啊，10K 其实已经系足够你开始画一啲好简单嘅图案，或者开始写字啦。 其实我好想话咧，我上次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到底呢一条 GPS 路线咧系点样规划嘅咧？即系嗱，你谂下你行嘅地方，你首先要好熟悉嗰个地形， 系啊， 要行到嗰条路，要写到嗰只字系似嗰只字 啦，系啊，要设计噶， 未必行得通噶。同埋 系啊， 啊 真系噶， 所以个难度就喺呢度啦， 难度就喺呢度咯， 可以成为新兴艺术。 除咗你要，除咗你有体能之外咧，你仲要对嗰个路线系好认识，你先至可以喺一个咁唔同，有啲位可能系马路嚟，咁你又过唔到过去啊，系咪先？咁所以你要非常之认识嗰个地方，跟住先至可以写到字喺个 GPS 上， 或者去啲有。叫做用正方形或者长方形规划嘅地方啦。嗱，打个譬如，譬如小白熟大埔啦，你大埔中心嗰几嚿嘢咪长方形、长方形 咁样。哦，系啊，系啊，系啊。 譬如你而家话喂，女朋友叫天娜咁先算啦，或者天儿咁先算啦。咁你要我真系同佢拍拖好开心啦，想俾个 T 字佢留个纪念。 系。 咁你就 容易啊，即係喺大埔中心依家，我同你諗住跑嘅話，跑個 T 字出嚟，咁就相對容易一啲。 跑到一字先，跟住就翻轉頭一半，跟住再轉 容易啲。但係咧。个 B 字呢即系如果女朋友系 Barbie 呢 就麻烦 啦， 要转弯喎。 唔系麻烦，系要起角，系要起角，可能都做到嗰个效果嘅。啊，点样做得到 ？O 字啊最麻烦，但 O 字咧你兜一个圈咧又搞得掂嘅。 O 字咪球场咪得咯？ 系咯 ，O 字容易啲喎，好似 球场都得， 运动场都得。 将军澳嗰、那个叫做咩啊？单车公园运动场 系咁跑圈，系咁跑圈。 好啦，到你啦。Robin 系啦， 个 R 字有人争嘅，无啦啦有一辣出咗嚟做咩？ 系啦 ，R 字咧就要有两只脚啊，难搞少少。K 字又点睇咧？啊 ，K 字都还好系嘛，但要去几次咯？ 咪翻转头， 个 X 都要系咁翻转头， 系咁翻转头 ，X 最惨喎， 打鬼喎呢个字， 好少人叫 X 嘅。 系啦，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可以自己画一个字出嚟啦吓。 好啊。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二，农历8月22日，释宜、祭祀、解除、捕捉、除服、成服、会亲友。 今日都有啲释宜做嘅嘢喎， 知足常乐咁咪好咯。今日忌嫁娶、开市、动土、掘井、开祠、安葬， 原来仲有咁多唔适宜做。 呢啲平均啲嘛。今日都系世界狂犬病日， 我会多啲了解相关嘅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话，北韩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講話時，呼籲美國放棄對平壤的敵對政策，又說沒人可以否定北韓的自衛權和測試武器的權利。北韓軍方今個月15日曾經成功試射由火車搭載的鐵路機動導彈，擊中800公里外設於東部海域的目標。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中美元首近期通电话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提到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案件。总统拜登就提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的问题。孟晚舟日前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后获释，并已经回到中国。普薩基強調是司法部作出的一項法律決定，並不代表拜登政府改變對華政策，強調美方不尋求衝突，美中兩國是競爭關係，美國會繼續要求中國為不公平經濟行為、在世界各地的脅迫行動和侵犯人權行為負責，並會和全球盟友一同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美国疾控中心上星期支持为65岁或以上的美国人、有长期病患和在高风险环境下工作的成年人额外注射一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78岁的拜登开玩笑说，虽然看起来不像，但他已经超过65岁，又指妻子吉尔很快都会接种加强剂。拜登又说，仍然有近四分一人继续拒绝打第一针，助长 Delta 变种病毒在全国扩散，认为这些人为很多人造成极大伤害，呼吁民众做正确的事。

唔使嘅，以我嘅表达能力搭狗应该讲完噶啦。嗱，咁寻晚咧我就出街食饭啦。咁其实最近咧我都发觉街上面即系嗰啲餐厅嗰啲餐牌咧，几令人拗头嘅，即系佢哋用好多心思。即系你系阅读到嘅，你系知道佢个目的系啲乜嘢嘅，但系佢就搞到件事复杂咗。咁佢目的好简单啦，就想你叫多啲嘢啦，或者即系成件事嗌贵啲嗰一样嘢啦。咁寻晚我遇到啲咩咧？咁我就去一间餐厅嗰度咧，咁佢就有扒食嘅，即系嗰啲铁板嗰啲咧。咁啊，百零蚊啦，每一个咁啊，睇你食咩牛啦，牛肩啊，定系嗰啲牛柳啊咁啊，色随转变，即系有啲89蚊又有啲120几蚊又有。好啦，咁呢个好简单啦，系咪先？就咁你咪睇下你中意食边个部分，你咪叫咯。好啦，佢复杂个位喺边咧？佢咧嗰个价钱咧有两行嘅。嗱，我当牛柳咁先算啦。牛柳咧，佢有89蚊，原价单点价咧就128蚊。即系128蚊，咁嗰个89蚊系咩价呢？就系套餐价。咁你又谂吓，套餐价点会仲平咗啊？咁好啦，原来嗰个咧套餐价咧就系指紧个牛柳嘅套餐价。即系如果你叫牛柳食，你单点咧就128，但系如果你叫一个套餐咧，佢嗰嚿牛嘅价值咧就系89蚊。 系咪都系牛柳先？ 都系嗰嚿牛柳啊！咁但系咧，你叫套餐嗰嚿牛柳平咗，系咪先？咁但系你又要再加钱，咁上面又继续写啦。 加乜嘢？ 加套餐嗰个钱咯，就再加49蚊。嗱，咁呢度我已经觉得，哇，会唔会太烦呢？ 嗯， 系啦，咁好啦，嗰、那个49蚊咧，就仲要有得拣，你可以拣加 A 套餐同埋 B 套餐，咁啊有两个钱啦。然后套餐里面咧又有得再拣几样嘢，即系4-3咁样，你可以拣沙律啊，拣汤啊，拣咩啊？咁然后咧，佢喺嗰个几样拣嘅嘢里面咧，又再可以写埋个单点价出嚟。咁我睇完之后，我真系阅读咗大概5分钟，我就开始明白佢个套路系咩啦。因为平时咧，我哋出去食饭咧，咁你咪 共词先明啊。 我系啊，因为其实佢太多数字啦。 唔使你睇一睇，你应该可以明白噶啦。 你明白咗啲咩？ 佢想叫你叫套餐咯。 佢梗係想我叫套餐啦， 講完噶啦。 但係點解佢唔好似平時咁樣寫揚州炒飯加28蚊就配咖啡加甜品咁樣啊？ 就係要你覺得好煩咯。 咁跟住咧， 最後揀套餐咯。 嗱，通常煩咧，我就唔會揀套餐嘅，因為我覺得我花太多時間嚟閱讀你嘅心思啦。 呢間餐廳多唔多人食啊？ 平時多嘅。昨晚咧就唔系咁多，咁我觉得未必直接关嘅餐牌事嘅。 琴晚系咪第一日推出套餐先？ 可能时都系正头正路啊！琴日第一日。大家即刻哇！ 我覺得佢有機會改啊，點解咧？嗱，咁我睇完之後，咁我就叫啦。叫完之後咧，我聽到我隔離台有人咧睇完個餐牌，就再問多佢一次啦。咁佢就如是者又解釋多一次啦。咁到我食完就差唔多走嘅時候，有人又再叫嘢食啦，又再問多一次啊。咁即係話其實佢個餐牌係好唔清晰啦。嗱，好啦，咁我得到啲咩資訊咧？就係平時即係正頭正路嘅，就係加28蚊，你有多兩個嘢飲，或者加18蚊，你加有多兩樣嘢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哇，要加18蚊哦，算咯，咁唔加啦，我都唔一定要飲嘢嘅咁樣，就好容易咧就落咗去呢一個點，即係加定唔加。咁而家咧，佢將佢本身一定要叫嘅嘢，你系咪都要叫嗰个牛噶啦？佢将佢本身个价值咧，好似调低咗，即系有一个利诱你咁样，即系哦，如果你食牛咧，单点就128，但系如果你叫餐嘅话咧，你嗰个牛个价值咧就好似变相低咗咁样噶，咁虽然你要加钱嗌其他嘢啦，即系佢有呢一个点啊，咁但系你自己计数嘅你都知啦，咁你加嗰个嘢加40蚊，咁啊即系变相如果佢嚿牛平咗俾你，你咪即系加20几蚊，即系嗰个其实理念系一样啊，但系佢就将件事咧非常之复杂化咁样表达出嚟，但系我又明白到佢个心意，即系如果作为消费者嘅话咧，即系好简单，加唔加？咁你悭钱就梗系唔加啦，咁但系佢话俾你听。但系你加嘅时候咧，你一定要食或者你最想食嗰样嘢咧，好似平咗，咁你嗰度咧就有一下犹豫啦，咁样。咁好啦，我问你哋睇完呢个餐牌之后，你会唔会因为佢咁样嘅写法而加或者唔加？ 我睇下我自己想食咩嘅啫。 系， 因为其实呢去到最后 你唔睇价钱嘅。 去咗呢个时间已经系好少睇价钱。 如果 因为想食就食 啦。 佢相差唔系超大㗎嘛。即系讲真的 你相差唔会多过100蚊啦。 唔会 差多100蚊。即系个价钱嘅 上落波幅呢唔系话超大嘅时候呢咁就睇自己心情啦。好啦咁另外再数落去嘅时候无论任何餐无论佢点样叫。最后都是想你叫套餐嘅啫。如果我想即系简单啲唔好烦咧，我就问佢咁套餐有啲乜嘢？佢话有 A B C D E， 咁我就拣 A B C D E 完。如果嘥神喺呢啲要定唔要加定唔加喺上面咧，我点做到一日做到咁多嘢啊？即系食餐饭，哇大佬搞到好似嗰啲咩谜题咁样，你要估咁多嘢，你先至估到个答案，咁咪嘥精神啦、 啊。但系我都花咗咁多唇舌去解释俾你。 唔系啊，钟哥讲得好啱啊。其实钟哥系消费者嘅角度去睇啦。其实叫做消費者又覺得要搞盡腦汁啦，其實做營商概念都好差嘅。其實呢間企業， 即係 佢走唔到，同埋佢走唔到轉數。最好嘅企業，即係根據芝加哥大學啊，即係研究顯示啦。咁啊，佢又話咧，其實咧入到去嗰間餐廳入邊咧，最好就係消費者想要嘅嘢，而嗰個食品供應商即刻俾到， 快速、 就是、最快做到個銷售，係啊！咁你諗下兩邊都係勞民傷財嘅，咁啊唔好。佢其實想咩啫嘛？捆綁營銷啫嘛。 係啊， 但我見唔到有任何捆綁營銷嘅好處出現。 係，我覺得有一個負面嘅效果咯，因為你其實頭先咁複雜，我交代咗啦，咁我都唔知聽眾明唔明啦。 你又會？入去呢啲企業嗰度食嘅， 我唔知佢係咁樣喎、啊。所以咧，我點解話解釋翻？尋晚其實唔係好多人咧。咁我坐到落去第一個餐牌，俾我嘅感覺已經覺得好煩厭啦。咁好啦，理解咗之後，咁啊叫啦，叫完之後嚟到咧，同平時嘅水準已經爭好遠啦。最好笑嘅係咩呢龍蝦湯佢裡面咧，咁佢都係普通西餐廳啦，佢都唔係嗰啲好貴高級嗰啲西餐廳啦。咁但係佢都擺咗兩隻。蝦肉落去，即系蝦仁炒蛋嗰啲蝦肉落去。 你咪先，你叫龍蝦湯。 系啦，佢擺只蝦肉落去。咁我就話但系依間餐廳以前唔係咁噶，因為佢一間日式嘅西餐廳嘅， 總會食錯一兩次嘢嘅， 咩笑蝦蝦 啊 嘛。 唔係啊，呢個都係佢哋一路營運即系落去。出咗一啲嘅問題嚟㗎，我覺得。 其實咧係嘅，你入到去鋪頭咧，最好就係我想叫咩，你即刻俾我，最好你唔好叫我揀咁多嘢。即係當然有，即係會有某部分嘅顧客係想話我要揀，即係我覺得我有選擇咁樣啊嘛。其實係呃你嘅。譬如舉個實際嘅例子，入咗一間連鎖快餐店咧，我經常幫襯㗎嘛。我有陣時幫襯啲早餐咧，我真係拗曬頭。你諗下，好簡單嘅啫，佢嚟嚟去去，魚 係 雞 係啊。 跟住咧就有煎蛋炒蛋， 系啊， 好啦，跟住有香肠、火腿，呢六样嘢啫，佢可以有十八种嘅选择嘅个早餐。嗱，譬如有佢写晒出嚟嘅，鸡扒炒蛋香肠， 系 鸡扒炒蛋 火腿， 火腿 唔同，跟住鸡 扒煎蛋咁样， 系啊， 跟住鱼柳鸡扒肠仔， 系啊， 好啦，嚟嚟去去咪又系嗰几样嘢，你写十几样嘢出嚟做乜嘢先得噶？我次次去到咧就系。望见到好多人就喺度望， 但佢真系唔同喎、 啊。有咩唔同咧？ 佢炒蛋同煎蛋真系唔同，我食炒蛋唔食煎蛋。 其实咧，佢就系摆紧六样嘢，即系个厨房就摆咗六样嘢喺度啫嘛。争在你叫乜嘢，佢咪滗咩落去就点到啫嘛。 六个兜啫嘛， 六个兜啫嘛。 系啊，茄汁豆、炒蛋、薯仔咁咪一兜咯。 即系你讲到咧，懒有选择咁样。嗱，我哋好多俾你拣， 百货应百客啊，真系。 跟住个个咧就企喺个水牌前面，系咁望，我成日都话。望乜嘢啊？争咗系有嗰嚿鱼定冇嗰嚿鱼嘅啫， 多一嚿定少一嚿啫。 我哋想要啊，唔好嘥大家时间阻住排队啦。 啊、 即系嗰啲咪就系营商，令到你觉得好似好多嘢、 啊， 其实个厨房又系得个绿兜。 系 啊，我朋友咧做嗰啲美式快餐店，连锁嗰啲，美式咖啡店，唔好意思啊吓，即系连锁嗰啲。佢话咧，你问十个客人咧，十个客人都饮翻同一样，同佢琴日饮紧嘅嘢嘅啫。佢、无论做嗰啲咩绿茶特饮啊、菠萝特饮啊，佢咪有啲大字标题有绿色、红色嗰啲啊，冇人饮噶，全部嗰啲乜乜冰、乜乜冰，你最后都系饮咩 Americano 啊、 Cappuccino 啊。 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啊？ Latte 啊。 因为好容易中伏啊，佢哋都要自己检讨下，都未必一定系关嗰个顾客嘅事，因为佢特登整啲嘢出嚟咧。其实我系中意试嗰啲新嘢嗰啲人嚟啊，但 系你系 嗰啲特饮啊，系 啊， 咁嘅。但系你试过几次咧，你都系会饮翻平时自己嗰啲，唔系因为我唔勇于尝试，而系我勇于尝试咗之后咧中伏啊，系啊。 嗰翻电话阿 Kitty 讲嗰个牛柳啊，即系由九十几蚊去到120几蚊，其实好简单，你入到去见到嗰、那个，哎90几蚊同120几蚊同一塊牛柳，咁其實好簡單，佢嘅來貨價應該係20几蚊咯。咁你就計到數，無論係點樣叫，你都係賺緊我噶啦。咁不如叫一個我自己想食嘅就算啦。即係你唔會話，哦原來90几蚊，你真係蝕俾我，你唔會啊嘛。 係啊，到最後咁，我哋落咗個注腳就話啊，呢間餐廳下次都可以唔使特別再去啦。 一年到晚有陣時會入咗去食啲唔好食嘅餐廳嘅，唔緊要啊 ，Kitty 希望 我哋食翻個好食嘅早餐。 或者咧，如果你想幾時考驗譬如話有人想追你，你想睇下呢個男仔有冇耐性。 可唔可以阅读呢个餐牌？ 睇佢会唔会发老皮就知啦。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但这心去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太大暴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极致，发觉到处已失控。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谁也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翻空，错过老公渐渐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但这心去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太大暴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极致，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掉低我，何苦贪问？这点天真穿冲，早早出众。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想在路中会靠不动，人望着夜空，何想星空，每位都也想。我声望都似试过数百次失踪，试过数百次失踪，却始终要保重，人终会痛。 人陈卓贤的搞不懂啊，就系讲啊，我寻日望住餐牌，真系唔明佢搞咩啊！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嗱，我想话咧，你头先讲话搞不懂啦，我又想问下大家啦，细个嘅时候读书咧，有冇好恨咧？自己可以实践呢句说话，就系、是、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咧。 考试之前我就经常想做呢一样嘢， 即系点样出走离开本书， 跟住就有个藉口。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考嚟做咩咧？ 我嗰时都有试过咁样同我妈咪讲啊，即系话其实可唔可以咧，真系放低本书出去自己学习咧？咁跟住我妈就话啦：，其实系两个范畴嚟嘅，出边个世界咧都要学习，但系书本嘅知识咧都唔可以缺少嘅。 Why not both？ 所以就自己捉虫啦。 人生苦短、啊。 边做得咁多嘢啊？做一样算啦。 嗱，头先崔杰同咪话 why not both 嘅、嗯，就真系有人谂到 why not both 可以点做啦。咁、嗯、话说咧，就有一个家庭咧，就系自己自制咗一架嘅车，咁佢嘅车类似一个 van 仔咁样啦。咁佢后边咧 van 仔咪好多时可以就咁揭开个上面嗰个后个后门咧，然之后就向天咁样，好似一个棚仔咁样啦。佢就喺后边咧整咗一个咧活动式嘅书架同埋书台。咁啊，将自己嘅小朋友所有佢识名嘅一个教材咧，啲书本啊、练习啊各样嘢咧，全部摆晒上车。咁一家人咧就系、是、已经系帮小朋友咧系quit 咗个学校啦，即系冇翻啲常规学校噶啦。然后咧就用咗一年嘅时间咧，就自己两公婆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就系、是、一路就旅游，一路就教学。咁啊，其中就真系叫做实践咗话 why not both 啦，即系又既可以望开个世界，又可以学到自己常规课程要有嘅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啦。首先嗰、那个屋企人两个人咧系可以唔需要翻工啦，唔需要有呢个压力啦。 我哋撇开个经济能力，即系撇开个经济 呢样嘢，但系其实 唔系咁。如果可能，佢两公婆觉得他们自己可以负担到，譬如说嚟紧个，唔好话一世啊，当佢嚟紧个十年或者五年，那个经济上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再考虑了。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先？即是说我完全将个细路掹离咗个主叫做啊主流教育制度，咁样离开咗，自己教佢得唔得？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噶，你即系你觉得，譬如我已经系，譬如我系我四个博士喺身， 系 咯，我四个博士 劲过 Miss 咯， 系咯，我点解仲要俾我个仔你去教咧？咁样可以噶嘛？咁但系点解仲要有学校呢一样嘢出现？即系要谂翻呢一样嘢， 即系啲群体生活啊，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啊，合作啊，咁样即系呢啲就可能会缺少咗啲都未定咯。 呢样嘢咧，即系喺我哋眼中就会觉得缺少咗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自己咧，即系好有心咁样去改装咗呢一架露营车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一路咁样去咧，咁就惹嚟咗好多其他啲人嘅目光，觉得咦，其实我哋都好想试下，可唔可以都一齐去咁样做咧？咁嗱，咁当然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喺外地啦，就唔系话发生喺香港啦。咁但系我想话咧。佢嘅課程咧，其實我就咁睇咧，我覺得係幾感興趣嘅，同埋我覺得咧，如果以佢嗰兩個小朋友嘅年紀咧，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因為一個係七歲，一個係五歲啦。咁佢嘅計劃係用兩年嘅時間咧，係做呢一件事嘅。咁佢中間個旅程去過邊啲地方咧？例如包括喺野外嗰度上堂啦，即係森林啊。海滩啊，或者系咧自己一啲嘅沿海地带嘅地方啦，咁佢课程咧又包括埋，其实佢咧好笑喎，佢咧整到好似真系学校啲课程咁，又会间唔中带啲小朋友去城市入边嘅地方参观 field trip 咁样， 系啦，有个 field trip 啦，跟住又有一啲野外嘅求生术啦，咁又会教佢哋整埋，譬如嗰啲嘅自己喺野外嘅时候求生要点样做啊，钻木取火啊，或者点样扎营啊，又或者系如果我哋嚟。呢度嘅时候咧，点样去标注住啲地方，等你唔会迷路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技术咧，生活技能又学到啦，自理能力又学到啦，书本上面嘅嘢又学到啦。 简单嚟讲，即系佢想训练一个泰山出嚟啫，系咪先？系争在未识同大笨象倾偈咁样。 唔系多啲危机意识都好嘅，即系而家谂翻，即系我哋以前读书，其实有好多嘢，即系喺生活上面你出到嚟社会会遇到嘅，你都冇学过嘅。 系噶， 系啊，即系失恋点处理，你又唔知咁样啦。所以其实都几得意啊！佢啲课程，我自己咧就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嘅。咁始终嗰个系你自己嘅小朋友嘛，即系你中意用咩教法。因为我又觉得咧，你即使唔同地区或者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咧，佢嗰个教育制度都好唔同噶嘛。即系佢哋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启导啲小朋友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咯。即系我哋又不必需要去即系批评佢或者赞扬佢系点，因为其实各个小朋友佢哋自己嗰个底资质又唔同嘅，系咪先？咁我觉得如果家长本身系好了解佢哋嘅，或者好知道佢哋嗰个才能喺边一度可以帮到佢发挥嘅，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喎，真系。 其实呢样嘢咧，我自己都谂翻咧，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我就好记得一样嘢，就系咧，好多同学都会有呢个印象嘅，就系、是、譬如话老师同你讲啦，你如果今年成绩唔好咧，你可能要留班，或者你升唔到班啦，要再读多年啦。咁喺当下嘅时候咧，就大家都会觉得，哇，读多年，咁即系迟咗人哋一年先毕业，或者迟咗一年投身社会咧。如果再大啲嘅时候， 输在起跑 线，系啦，即系觉得哇，唔得，咁样系好输蚀嘅。但系咧，我而家咧睇翻转头，我譬如望住呢个教育模式啦，我点解会话觉得佢五岁七岁冇乜所谓？ 為呢，因為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個年紀仲有好多嘅求知欲，同埋佢哋有好多嘢係想佢自己發掘，即係未去到話俾呢個世界嘅好多制度啊，或者身邊嘅嘢咧，知道好多啊，我要趕住考試啦，或者我要趕住升班啦，或者再大啲就我要趕住揾錢投身社會回報屋企啦咁樣。咁喺呢個年紀嘅時候，其實我諗翻啊，如果當其時咧，我自己都係咁樣諗，其實可能我哋就冇咗嗰個讀書或者考試升班嘅壓力啦，就會覺得其實我都係大不了咪學多一年咯，等自己啲知識去穩固啲、鞏固啲咯咁。即系就会令到我觉得，点我细个咁惊嘅咧？ 但系又咁嗱，到之后大个啲，你会唔会又翻去即系主流嗰边，即系叫做主流嗰边啦？咁你又需要一个 再适应， 系适应期，因为你本身已经哇任意发展咗一段时间啦，咁你已经惯咗啦嘛。 唔会嘅，就话芭比讲五至七岁啊嘛， 系啊， 好快适应嘅啫。问题喺呢度啦。因为由于佢咁快适应，其实之前学嗰啲咧系 唔记得晒， 唔记得晒噶嘛。佢可能佢挂住玩，觉得好开心啊，望住星星睇呢一个小说咁样，觉得好开心，学到好多嘢。但系佢嗰个年纪未必记得到嘅，即系可能好快就即系过眼云烟咁样。可能佢记得有一种情怀，可能如果佢父母觉得佢可以留低呢一种情怀已经 OK 嘅，咁咪 OK 咯。 同埋可能咧，啱啱翻去校园群体生活嘅时候咧，觉得好威。你听我。我识同大笨象讲嘢噶，同埋我识钻木取火噶。 大部分嘅同学都以为佢讲大话噶。你识大笨象讲嘢，好啦，我啦。 我识破冰转身啊！ 你仲仔俾人笑啊？跟住。 不过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嚟嘅，即系嗱，佢自己父母就讲咗个计划系为期两年啦，咁但我觉得其实都系亦都俾我哋觉得其实教育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同埋方法嘅，即系唔一定净系喺个课室里面对住啲书，其实佢今次都系对。住啲书噶，佢都有教翻常规课程嘅嘢噶嘛。 唔好讲到咁复杂，譬如再简单啲。而家我哋譬如喺学校里边学嘅就跟学科去分噶嘛。譬如科学、化学、咩数学咁样，跟学科去分噶嘛。咁但系跟学科去分系咪等于啱啊？呢一个咧，大家可以考究一下。咁譬如话而家北欧有一个国家，我唔好意思，我唔系太记得系边一个，唔敢乱讲啊。北欧有一个国家咧，就系打破呢种啊嘛。佢哋唔系跟学科去分。就係正話，好似阿芭比嗰啲類近嗰啲咁樣啦。一上堂，譬如話佢哋要去耕田，將耕田相關嘅學術教俾佢咯。譬如你要睇天啦，咁咪靠天文咯。你要睇地啦，你咪教地理咯。就係咁樣去教，就唔係跟個學科去分咯。咁你覺得睇下有冇用咧？就好快會知啊，因為佢開始咗幾年啊嘛。你睇下跟住呢一代出嚟嘅人係咪真係醒過隔離嗰啲，你就知道呢種教育制度係。 但我仔都大咯。咁系咪讲迟啦 ？Sorry， 太迟啦。 希望我孙得啦。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系本港一名37岁私家车司机涉嫌袭击一名城巴司机被捕。涉案私家车昨晚在旺角弥敦道行驶期间突然停车，尾随巴士怀疑几乎刹制不及，巴士司机落车和私家车司机理论，期间怀疑被人打和踢，警方到场调查，拘捕私家车司机，巴士司机背痛送院治理。日经平均指数报30168点，跌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38美元，卖出1751.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8，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荃湾路，近住环宇海湾噶。咁重复多次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出翻九龙，龙尾就喺环宇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路尾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愿你可拥抱梦想。 七百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别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有位90后印尼女歌手，她同时兼任作曲家、演员，小的时候已经很喜欢音乐、电影、舞蹈、美术等等，因为喜欢日本的文化，在14年她更加去到日本留学，学习动画相关的课程，更加得到一个机会同宫崎骏工作室合作制作广告。今日她又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主唱工作室电影主题歌曲。印尼女歌手唱出日语的作品 Sarina Muna Don't Disturb M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arina Muna Don't Disturb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晨光財經第一線。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琴日啊，港股市况升十六点啦，咁啊，成交金额咧都系多嘅，不过咧睇翻咧个别股份同埋个别板块都跌得几多，特别系金属资源股啦，普遍都受压啊吓，咁啊全部都掉头行翻落去啦，啲航运股咧亦都有少少洗仓 feel 啦，咁啊都。跌接近10%就有個別股份，咁啊之前升落嗰啲股份，琴日都好似有啲蒸發 feel 咁啊。宏觀嘅大市走向同埋剛啱講嘅兩個板塊 ，Kenny 又點睇咧？交俾你講下啦，唔該。 好啊，咁啊，其實近排又係啦，就係嗰個係即係政策上邊咧，繼續都係困擾住大市啦。所以你見到恆指上面嘅話咧，其實反彈咧就真係冇乜力度啊。咁就嗰個即係板塊上面嘅話咧就。本来大家都会觉得就啲资源嘅板块上面嘅话呢都有得炒下。点知就突然间又多咗一个新嘅政策呢就喺都唔系新嘅其实都一路都有嘅。不过就而家进一步加强呢就喺拉闸限电㗎嘛。就尤其是针对啲高耗能上面嘅产业上面嘅话呢就可能就要系即系停止就系一啲时间嘅生产啦。咁啊，所以導致到咧，就琴日咧嗰啲係有啲有色金屬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急跌啦。譬如好似西皇特鋼啊，啲跌咗成10%啦。咁啊，中國鋁業都跌咗几%噶啦。咁本來之前呢啲即係資源性股份有得炒下噶嘛，咁而家又多一個政策嚟到困擾啦。咁啊，豪賭股就更加係即係雪上加霜添啦。咁所以其實個主題上面咧，都係圍繞翻咧，就係各行各業嘅政策啊。 嗯，咁所以即系都要睇下政策点样走啊，股票啊升定跌就要睇下啦。 嗱，咁啊睇睇呢一样啊，咁成日都话有消息咧就可能带动噶嘛。咁而家你睇咧就话有消息咧就话中海油啊，而翻到 A 嗰边上市回 A， 有冇得谂咧 ，Kenny？ 嗱，其实咧回 A 上市一般点解嗰啲人觉得正面咧，就是、因为 A 股份嗰个估值上面嚟讲系比较高啊。咁咧就所以變咗咧，就有機會帶動得到咧，就香港上市嘅 H 股個股份方面咧，個股價可能會係即係做好。不過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心理作用啦，同埋亦都係咧就係、是、就算係嘅話咧，都係短線嘅即係消息嚟嘅啫。因為你睇翻其實好多時咧就係、是、A 股嘅股值咧又不一定係等於咧就係、是、要係香港 H 股嗰個係估值嘅喎，咁你見到好多 A 股同埋 H 股有時咧都會有機會相反方向行噶嘛。咁第二咧就係話始終油類股份方面咧，其實最重要就睇翻嗰個係支撐佢哋嗰個動力咧，都係嗰、那個油價因素比較多啲。近排咧其實睇翻油股係好翻啲嘅，因為點解咧個油價賺翻70几蚊啲水平啊嘛。咁因為油股咧就其實嗰、那個業績就好簡單嘅啫。就是咧嗰個係產量嘅增幅，或者係嗰個係產品價格嘅上升嚟推動嗰個純利噶嘛。咁因為佢唔係咩高增值嘅嘢啊，或者唔係咩新科技啊，或者唔係啲咩新產品啊嘛，係好傳統嘅石油啫嘛。咁所以個油價升，咁佢個業績就好噶啦。咁除非你個產量急跌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個油價跌嘅話咧，你個產量就要升嚟到推動個盈利啊嘛。咁但係咧，就內地啲油公司方面咧，一般嚟講，佢哋嘅產量增長咧都唔係太過強勁嘅。譬如好似中石油嗰啲嘅話咧，因為佢哋啲油田咧都係老化啊嘛，所以咧個產量你見到咧都係好低嘅單位數字上升，甚至冇增長嘅。咁啊，中海油會好啲啦。咁但係最重要咧都係個油價上升先可以推動到盈利咯。所以你回 A 嗰啲因素嘅話咧，唔係話對個基本面有咩特別太大嘅幫助咯。咁當然佢即係回 A 集咗一筆新嘅資金嘅話咧，咁佢就攞嚟開發新嘅油田啦，咁都對嗰、那個即係產量方面咧會有一個幫助嘅，但係呢個就長遠啲咯。 咁啊，產業股民又可以留意翻，睇下嗰三桶油係咪係咁升上去先。 中海油呢兩日都表現唔錯啊，係咯， 都升翻啲啊。 係啊，咁啊 ，Kenny， 我又想睇下咧呢個內房股嘅板塊同埋本港地產股啊，因為內房股板塊咧之前就受到即係恒大啊同埋一啲樓市嘅政策因素拖累啦，咁啊近期股價咧都走弱，持續走弱。咁啊早前咧亦都有話咧，即係傳出啊本港地產商咧可能亦都會面臨風險喎，咁跟住地產股。又應聲下挫啦，咁呢兩個板塊咧都跌得幾多嘅。不過喺與此同時咧，又見到有唔少大股東咧趁機咧就掃翻貨喎。咁係咪即係代表啊？其實咧對於公司前景嘅信心都仲喺度嘅，大家又唔需要咁擔憂住。咁啊 ，Kenny， 你又點樣睇？覺得即係我哋股民可以點樣部署下呢兩個板塊咧？ 你讲本地地产股定系内房地产股？ 两个都系，好贪心啊！ 好大程度上系有啲唔同嘅，其实讲真就，本地地产类股份嘅话咧，你就系睇翻嗰个情况咧，就系呢、這个那个本地地产股份方面咧，就系睇翻咧，就系、是、最主要就系嗰个系。政策啦，而家多咗政策出嚟啦，咁咧就係、是、所以變咗咧就嗰、個新嘅政策方面咧，會導致到咧嗰、那個係利潤率方面咧有冇機會係一個影響咧？咁呢個就係、是、比較重要啲啦。咁嗱，內房嘅話咧就唔使諗啦，就不嬲咧都困擾住咧就係、是、嗰個財務上面問題，加埋政策上面嘅問題啦，佢就更加多嘢添。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是、香港嘅本地地產類股份咧係從來都冇財政嘅擔心噶嘛。咁、全部大部分嘅本地地產類股份方面咧都係即係極度低負債比率，甚至冇係 net cash 噶嘛。咁所以就唔使擔心財務嘅問題，但係調翻轉就要擔心咧，就係話咧，究竟未來香港土地嗰個係政策上面係點樣啦？咁因為最主要其實香港咧嗰個係講真開發嘅土地嘅話咧，其實只係佔咗總體土地嘅十幾廿個 percent 嘅，仲有好多地可以愛嚟起樓 嘅，仲有好多地係可以起樓嘅，即係其實過往個土地政策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冇完全係開發到所有嘅善用到土地，當然有好多原因啦，就包括呢個城市規劃啊、環保啊、社會嘅聲音等等各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嘅政府相信應該可以有機會提高咗嗰個係效率，同埋甚至冇加強公私營合營啊嘛。咁、呢個咧就其實會影響嚟緊咧。嗰、那個房屋嘅供應數量方面咧，可能會有啲轉變啦。因為我哋上次都分析過啦，香港咧而家每年嗰個係新增嘅需求咧，就大概係2萬幾個單位啊嘛。但係咧個供應其實咧係好多時少過2萬嘅，咁所以你咪導致到嗰個樓價同埋嗰個係地價係即係落唔到嚟咯。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話，我每年供應4萬個單位嘅，好似內地咁樣，即係不斷有新單位供應嘅，咁你個樓價就自然向下調，咁你個 margin 就會即係跌咯。咁我相信咧，嚟緊香港個房地產市道或者房地產股咧，都有機會係比較要做進一步貨如輪轉，同埋可能薄利多銷多啲咯。 今日咧就讲多两只咧，即系散股民应该点去防守嘅股份啦。听日咧先同 Kenny 讲啲进攻嘅板块啊。边两只要防守咧？讲紧就系阿里巴巴同埋小米集团啦。咁啊，小米咧越跌越深，咁啊有啲下降轨出现。 但都不停回购噶咯。 但阿里巴巴又直情好似反魂乏术咁样啊吓。咁啊，究竟点处理好咧？咁啊，交俾 Kenny 讲讲佢啦。 嗱，阿里巴巴就真系唔使讲啦。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提过，大家讲咗好多次，自从咧其实个蚂蚁事件之后咧，我都唔系好建议大家咪买阿里巴巴噶啦。因为你睇翻好得意啊，你睇翻譬如好似同类型嘅呢个系京东啊，或者系腾讯啊，都有反弹过噶喎。即系虽然近排又弱翻啲啦吓，但系之前都有低位反弹过噶嘛。但系你睇到咧，阿里巴巴完全冇弹嘅，咁你就见到其实因为嗰個買事件之後，你睇到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除咗有政策風險之外咧，仲有政治風險喺度添。咁所以唔一定要揀佢咯。同埋你就算你從呢個政策嘅角度睇，去而家反壟斷啊，同埋呢個係反平台嗰啲即係壟斷嘅話咧，咁你一定係 market share 最大嗰個係受影響噶啦。咁變咗阿里巴巴就一定係有呢個係政策上面好大嘅風險，甚至乎可能有啲資產要拆骨啊之類嗰啲。咁所以就一定唔掂阿里巴巴，事實上股價都話到俾你聽就唔好掂咯。反而小米咧，我有啲 surprise 嘅其實。小米其實佢嗰個業績咧，同埋嗰啲數據啊，或者係個營運嗰個策略係 OK 嘅對版嘅，但係個股價咧就陰啲咁樣落嘅，又真係。 咁同埋歐洲事件咧，又繼續發酵咧，德國啊、立陶宛啊嗰個事件咧，但係喺中國嚟講啊，睇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你嗰啲敏感字眼啊，搜尋引擎搜尋唔到，應該內地政府應該都覺得予以一個叻仔嘅指標落去啦，係咪先？咁往後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啊？只小米 ，Kenny。 其實我覺得應該我都睇好小米前景嘅，因為睇到嗱，第一首先個市場佔有率已經係進一步提升到全球第二大嘅智能手機啦。第二咧就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就話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咧係睇到成功嘅，因為佢個商業模式嘅話咧，以前就係用一個係薄利多銷嘅政策嚟做賣手機，然之後吸引咗你進入呢個去做嗰個係 小米嘅用户之後咧，就喺個互聯網服務裏邊先賺你咁，佢雲端啊，啲 apps 啊，咁而家佢更加係多啲 IoT 嘅嘢啦。咁呢一啲嘅 margin 先高啊嘛，同埋呢啲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用 iPhone 咁樣，你個 iCar 係甩唔到啊嘛。 係 啊，咁同埋繼續會每個月可能都會買啲新嘅 apps 噶嘛。咁呢啲先至係真係一個 recurring income 去賺你咯，同埋個利潤率會高好多咯。咁小米係睇到呢個成功嘅，你見到如果大家有留意小米，見到其實佢都唔單止係手機啦，嗰啲小型家電啊，甚至冇大嘅電視啊，智能設備等等，其實都幾普及嘅內地。咁所以佢個 business model 係成功咯，咁我都會睇好佢呢個模式嘅。 嗯，明白啦。咁今朝同 Candy 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同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盛慶再傾個偈啊！唔該曬你 ，Candy， 唔該 Candy， 拜拜。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咧，就叫埋小白啦，同埋芭比一齐入嚟啦。咁啊，平时咧我哋就会讲啊，边度有平嘅，边度有平嘅。但其实优惠呢啲嘢咧，可以自己悭翻嚟噶嘛。正所谓悭咗等于赚咗。所以今朝早咧，我就想讲下咧，有一位日本婆婆啊，咁佢71岁噶啦，佢坚持咧40年，每日咧都系用70蚊就劲悭。咁啊，有好多咧悭家 tips 俾大家嘅。喂，其实 40年， 我自己觉得咧。佢嗰啲方法咧，真係值得效法嘅，因為佢嗰啲話慳咧，因為有時候哇，你唔使搞到自己咁慘，但係我見到佢嗰啲方法咧， 係 唔慘嘅，覺得慘嘅，甚至咧，我覺得都幾環保啊，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下啊，邊一啲可以啱用咧，又可以效法一下都得。咁啊，呢位楊子婆婆咧，首先佢話由生活起啦，就即係沖茶咁樣，沖茶咧佢就唔用茶壺。佢就直接冲落个杯嗰度，原因咧就系因为茶壶咧嗰个体积比较大啊，通常你咧都要落多啲茶叶咧，佢先至会冲到啲味出嚟。 嘥咗啦， 系啦，咁佢咧就都系自己一个人饮啫，咁啊就冲落个茶杯嗰度，咁啊用嘅茶叶咧就可以相对少啲啦，唔会嘥咗啦。咁好啦，饮完茶冲到冇乜味嘅时候咧，佢就会。摆埋啲饭落去做呢个茶泡饭、茶渍饭，咁连嗰啲茶叶都唔好嘥， 咁咪连埋一齐食，日日都要食嗰个茶泡饭。 诶，间唔中啫，间唔中啫。 同埋个重点咧，系佢个茶都已经冇乜味咯。 系， 咁你就算再落饭。咁都係一個冇乜味嘅白飯加水， 滾水撈飯係咯。 都可以咁講噶。咁但係其實即係茶漬飯呢樣嘢，大家都會即係覺得可以撈埋一齊食噶嘛。咁咪唔使抌咗佢咯，即係唔好浪費咗呢、這個、都可以食落肚嘅食材咯。好啦，咁啊唔講茶葉。 冇咁深究啦，小白。即係知你對即係呢啲 飲食有要求， 好有要求啊！ 聽埋先啦， 所以我靜咗啦，見唔見 咧？聽埋 咁啊，另外呢個方法咧，你又一定可以效法嘅，就係用廁紙啦。咁佢咧就唔用嗰啲盒裝紙啦，亦都唔用嗰啲面紙啦，全部咧都係用一卷卷嗰啲廁紙代替。咁我都認識有啲人係咁嘅，即係你去到 佢係比較日本啊嘛，係嘛？ 佢日本啊， 咁日本啲廁紙仲腍啲，仲易爛喎。 哦，咁但係佢平啊嘛。 佢好嘢喎、 啊，即系达唔到嗰个作用啊，系嘛？你觉得 系咯？ 小白知道你对呢方面有要求，听埋先啦。 佢所有嘢都好有要求啊，而家暂时系 唔怕，我唔惊你，因为佢总有一样嘢你系觉得正嘅。嗱呢样嘢咧，我自己已经觉得系一个聪明嘅做法啦。譬如我哋平时出街买嘢咧，咪有好多嗰啲收据嘅，即系白色一张张去 print 翻俾你噶嘛。咁啊，多数咧后面都系白色嚟嘅，即系前面印咗你买咗啲乜嘢，即系譬如去超级市场嗰啲。他就将这些纸全部就夹埋一搭、跟着呢他就可以逐页咁样揭啊，就当咗一本咧笔记簿咁样样，咁佢唔需要咧特登再买啲纸啊笔啊，咁佢其实咧就系一个好环保嘅做法，因为散收收你可能就诶揸巢佢就抌啦，咁佢就将呢一啲嘅收据咧，因为有啲都其实唔系好细张噶嘛，即系都长条形咁样噶嘛，佢就将佢咧夹住咗佢，咁啊一路反嘅时候咧就可以一路要嚟写嘢啦，变成一本簿仔咁咯。 但系冇咗私隐喎、 啊，点解啊？ 我俾个即系俾个信息你嘅时候，你琴日去完嗰间超级市场买完厕纸啊，咁样 嗰本簿仔系自己用噶嘛？系、啊，你唔系俾人用噶嘛？ 有啲收据仲可能有折扣啊，或者系参加抽奖、啊， 即系 coupon 系咪？ 系咯， 好兴啊！ 可能佢搣咗。 香港好多嗰啲收据下边个收据尾咧，都同你讲下次惠顾嘅时候咧，跟住又话唔知 手折啊咁样。 你觉得人哋悭咗40年，佢会唔会搣咗呢个 coupon 咧？ 我担心啊，我担心佢呢度悭咗，但系嗰度蚀咗啊！ 我自己會 miss 咯。 我覺得婆婆唔會 miss， 我自己都會 miss。 點解咧？我試過去一間快餐店咧，前面真係有啲朋友仔咧攞翻張單俾佢話：啊，呢個可以兑換啲乜乜乜。咁我先驚覺，啊，原來。即係有人會換㗎喎，咁樣唔係揸巢抌㗎喎，咁樣咯。 不過好衰，有時我會覺得咧，即係題外話咧，你講開呢啲嘢優惠咧，其實佢優惠唔差㗎，即係唔係嗰啲咧，下次你買五十蚊嘅可當一蚊或者五毫子用嗰啲咧， 即係唔係廢啊？ 係啦，但係佢又擺喺一個咁唔 official 嘅地方，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擺喺一個好 casual 嘅地方，你好容易就會抌咗咯。咁呢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即係考慮下，如果你真係想俾優惠人咧，就俾得即係大方少少啦。 光明磊落啲 系啊！另外咧，婆婆又会咧攞一啲外卖纸咧，即系一啲外卖嘅传单，譬如摄俾佢咧，佢譬如冇用嘅，咁佢留翻起要嚟做台垫，咁啊连抹台嗰啲清洁剂啊、嗰啲布啊，都真系可以悭翻啊！咁啊一包咧就包起咗佢。哇！呢个咧，我有个 friend 咧，其实佢屋企都几好。平时我哋自己食饭咧，好多时就食完咁啊，整污糟咗唔紧要啦，系咪都会抹啊？或者攞啲湿纸巾啊消毒下咁样噶嘛？咁佢咧长期都會有一張膠墊咧，係鋪喺個台上面，咁而佢個台咧係未必一定會接觸到嗰啲污糟嘢嘅，即因為有塊膠墊擋住咗啦嘛。咁佢嗰塊膠墊就可以洗，可以即循環再洗嘅。 但係我嗰張台用咗80万買翻嚟，就係嗰個酸枝家私嚟嘅喎。 就 係 因為 咁，咪睇唔到。我用咗80万買翻嚟咯。 佢嗰張墊就透明嘅，你依然可以見到酸枝嘅紋理。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唔想咧，有啲嘢食咗落去佢。呢、這個新買嘅家私嗰度啊，所以保存得好啲。 我買舊家私咪得 咯。我原本有錢買架跑車，買咗噶啦。不過咧，我都係踩翻單車，我驚揸花咗嗰架跑車咁。 哦，咁 好簡單啫，買兩架跑車咪唔驚咯。我平時都係咁諗嘢噶，努力啲賺多啲錢。 係啦，嗱，仲有一招嘅，婆婆都仲可以教我哋嘅。佢話咧，平時啊嚇使錢嘅時候咧，佢通常咧就會帶佢限咗嘅錢出街，係啦，或者咧佢有啲大紙咧，佢會攞個夾夾住嘅，即係。当你一用嘅时候你要拆个夹，即系多一个步骤令到你会谂系咪真的要使咁多钱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9月28日系一年嘅第27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94日。1924年9月28日，由一班美国陆军航空勤务队嘅飞行员用咗175日。飞行44000公里到达终点西雅图，完成首次环球飞行。机队包括4架飞机：西雅图号、芝加哥号、波士顿号、新奥尔良号。1924年4月6日由西雅图起飞，正式开始旅程。期间，西雅图号在阿拉斯加半岛穆拿港附近的山头坠毁，飞行员获救。飞机残骸现今在阿拉斯加航空文物博物馆展出。芝加哥号被修复后在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新奥尔良号在圣塔摩尼卡的飞行博物馆展出。9月28日出生的朋友拥有融化铁石心肠或令人热血沸腾的能力，乐于面对各种顽强挑战，对于需要漫长时间追求的事物容易感到烦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团队参与破纪录的活动，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争相完成创举，是想挑战纪录，还是只是表现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话，北韩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 北韓駐聯合國大使金星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呼籲美國放棄對平壤的敵對政策，又說沒有人可以否定北韓的自衛權和測試武器的權利。北韓軍方今個月15日曾經成功試射由火車搭載的鐵路機動導彈，擊中800公里外設在東部海域的目標。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出席安理會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公開會議時，不點名批評美國、英國和澳洲開展核潛艇合作。張軍說中方反對對核不擴散問題採用實用主義或雙重標準的做法，個別核武器國家不能夠一方面高喊致力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另一方面協助無核武國家建造核潛艇，這樣不單止加劇軍備競賽，損害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破壞國際和地區安全穩定，亦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精神背道而馳。中方希望有關國家傾聽國際社會呼聲，忠實履行國際核不擴散義務，多做有利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普賴斯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說，早上出現症狀後接受檢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將隔離10日。他說覺得不舒服，但很感激安全有效的疫苗提供保護，讓他免於出現嚴重症狀。普賴斯上星期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曾經與國務卿布林肯參與多場會談。國務院表示，布林肯的檢測結果呈陰性，代表團其他成員目前都沒有出現病徵。英國貨車司機短缺導致物流供應鏈持續緊張，代表全國六成半油站的英國汽油零售商協會說，某些地區有一半至九成的油站沒有汽油供應，呼籲民眾無需恐慌性搶售，否則呼籲民眾無需恐慌性搶購，否則短缺情況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多間燃料供應商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有充足燃油供應，業界正同政府合作，確保可以將燃料送到全國各地的加油站，預料需求會在未來幾日恢復正常。運輸大臣夏博斯說，開始見到恐慌性購買的情況緩和，環境大臣尤俊士亦重申有足夠的燃油儲備。政府說軍方已經處於待命狀態，準備協助緩解加油站的壓力，並將燃油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日經平均指數報30,010點，跌22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9.39美元，賣出1750.2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3，日元110.9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幣6.458，英磅對美元1.37，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7。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回两宗的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咁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

估唔估到，即係喺職場上面啊，即係佢係帶到啲咩啟示俾我哋啦？咁佢話咧，呢一個嘅效應咧就叫做海克力士效應。咁齋聽個名字，你應該唔知係咩啊？咁所以就要聽個故 事啦。就係嗰個人叫海克力士啦。 係啦，嗱，海克力士咧其實就係希臘神話裡面一個大力士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行路，咁見到腳邊咧就有一個袋，就好似漲漲地咁啦，細細個咁有個物體不明物體喺度。咁佢行埋去踢佢腳咯。阻住佢啊嘛，咁佢点样知咧？呢个袋咧就唔似平时嗰啲物体咁一踢就踢走，而系咧一踢之后佢唔喐，反而咧就胀起上嚟啦。咁呢一下咧就激嬲咗呢个英雄海克力士啦。哦，我踢你，你踢唔走，仲要胀咗上嚟咁样。然后咧佢就顺手攞起一支木棒就剥落呢个袋嗰度啦。咁啦，呢个怪嘢嚟嘅咁，咁啊估唔到咧，你一剥落去嗰下咧。佢咧就漲到連條路都塞住咗，即係呢個袋啊，呢個不明嘅物體，咁啊漲到連條路都塞住咗。咁咧呢個海克力士咧，終於就無計可施啦。咁後來咧就有一個聖者行到去面前，佢話：你咪搞佢啦，你忘記佢啦，遠離佢啦。其實佢咧叫做仇恨袋，你唔惹佢，佢就原本咁樣細細過去側邊咯。咁你一搞佢，你侵犯佢咯，佢咪膨脹起嚟同你對抗到底咯。嗱，好啦，故事就講完啦。咁你哋得到嘅資訊係乜嘢咧？點樣應用喺職場上面咧？ 唔好講俾我聽咯。 點解啊？ 講俾其他人聽啦。 點解啊？原因是 他们更需要这个故事背后的指引咯、 哦。背后的指引你觉得是什么呢？这个海克力士效应。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不搞呢是没事的。 没事的。 搞呢好多嘢， 可能喺職場上咧，其實有好多員工咧都係好努力咁樣去到工作嘅、啊。如果佢突然之間俾人用咩用棍 係啦， 用腳踢，跟住又走去打佢嘅，咁就嗰個叫咩仇恨袋嘛， 仇恨袋 就會膨脹，咁就容易咧第一失去咗佢原先嗰個嘅工作嘅性能。例如原來佢嗰個叫仇恨袋啦，當初你仲未踢佢，仲未變仇恨袋，仲係善良袋嘅時候咧、可能佢放喺呢一個位咧，點解佢放喺路側邊咧？可能就係因為要塞咗一個老鼠窿，係啦，佢已經有佢自己嘅功能，佢就發揮咗出嚟嘅。咁、但係你又走去搞佢啊，又走去整佢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覺得我想我自己安分守己，去到做自己一個嘅少少嘅工作。但是呢我竟然间被人攻击、于是乎呢佢就膨胀啦。佢除了失去了自己原有嗰个工作嘅嗰个能力之外啦，佢仲去到影响到其他人，即係譬如大力士又行唔到过去啦。咁、于是乎呢就要安抚返佢。佢又可以呢就係、自己会缩返去变返做一个呢可能塞住个窿窿嘅一个袋仔咁样。 不过就话Kitty 都讲呀，呢一个呢就喺个职场上边有啲咩嘅功效嘛，呢、个故事。 係 啦， 啲 咩启示嘛，讲喺职场呀。 係啦。 即係如果你话喺人生上就另一个故仔啦。人生上好簡單，其實根本就唔應該有呢個袋啦，每一個人，即係根本就唔應該有一個仇恨袋噶嘛，你應該忘記咗佢啊嘛，本來無一物先啱噶嘛，即係。 不過又咁嗱，而家有啲講法咧，就話其實咧嗰啲憤怒啊嗰啲咧，你係應該要去並存嘅，即係如果比較人性化嘅一個講法，好難完全冇嘅， 係 啊，完全冇咧就好難嘅。但係你可以即係同佢並存，即係唔一定要俾佢牽引到你嘅情緒咁啦。咁幾得意嘅，其實頭先即係係咁講個故仔咧，都聽到你哋背后嘅故事噶啦，即系你哋嘅经历咧，都会令到你哋点样将呢一个叫做效应咧应用到落去。 呢一个所谓嘅愤怒袋咧，其实咧你真系要识得运用咯。即系如果你喺职场上真系要识得运用，你用得唔好咧，你就系棘住自己。你用得好咧，就系帮你即系抵挡外敌啊。因为你就譬如话你睇一睇佢嗰条路，你可以即系从自己角度出发，就系可以系。你封住咗我條路，我冇得行。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對家有人嚟緊嘅時候，你唔想佢嚟，你踢一踢佢，亦都可能令到人哋入侵唔到你噶嘛。所以呢啲咧就要睇下你點樣運用同埋幾時運用咯。 即係如果好似大力士咁樣，佢就係諗住盲力去到處理曬所有問題嘅話咧，咁就唔通啦。 係啊， 應該用下腦袋啦。 要即係諗清楚、睇清楚個時勢點樣去用，先至係高招啊嘛。 好，不如等我去到解釋下呢個效應，睇下、你哋解釋得啱唔啱啦。嗱、其實咧佢咧就純粹咧係集中喺你喺職場上面遇到一啲唔公平嘅時候，你會點樣？ 樣去處理，就好似呢個仇恨袋咁樣樣。佢話好多人咧就會覺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咯。 嗯、 喂，點解你咁樣對我啊？或者有一種咧、嗯，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冤冤相報何時了啦、 嗯， 就會覺得你越係再整佢，你越係覺得不滿，你唔開心，你去再報仇咁樣啦，咁就會有呢一個海克力士效應出嚟啦。你去发大呢个仇恨咧，冇令到件事好咗，亦都唔会得到你想要嗰个所谓嘅公平对待。咁调翻转咧，就会好似呢个大力士咁啦，反而阻咗佢嘅去路添咁。咁其实呢一个嘅海克力士效应咧，就系话喺职场上面咧，遇到一啲唔公平嘅事咧，其实系好常见嘅。有时佢亦都会话你付出嘅一啲努力啦，未必得到相应嘅回报，亦都系好常见嘅事情。甚至可能你会俾同事误会。俾主管誤會，俾上司誤會你，咁亦都會係嘅。咁但係千祈咧，第一下就唔好仇恨咗先，因為呢個仇恨咧係會令到你之後咧更加難去到處理你嘅人際關係又好啦。咁、你人際關係壞咗啦，咁處理件事上面咧亦都會困難咗嘅。 嗱，呢個我絕對贊成 嘅。 你留意一下，你身邊必定有啲人好中意為自己解釋嘅。即係其實我係咁樣諗嘢嘅，我係點樣嘅？如果你問我咧，我就係咁嘅。即係有啲人好中意為自己解釋嘅。我就好怕解釋。解释嘅 系， 我解释嚟做乜鬼嘢啫？做啦、 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喺呢一个效应上面咧，我就觉得即系唔好成日同人哋敌对，就系佢呢一个海克力士效应嗰个背后嘅一个概念啦。即系佢可能会觉得，无论你喺呢间公司又好，你转去第二间公司又好，你都会遇到即系同样嘅情况， 其实做人都 系 一样啦。树敌做乜嘢咧？当个朋友咪好过多个敌人 系 咪？ 系啦，就话用一个宽容啲嘅态度咧去对待得失咁啊，对。自己又好啦，即系对于你之后嘅工作咧，亦都可能会好啲都未定。即系其实最紧要就系唔好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咯。 其实你头先有一句我都好中意嘅，就系、喺工作上咧，虽然大家付出同样嘅努力，但系回报未必一样。 系， 我谂大家都好深嘅感受，听众都系，打工仔都系， 系咪？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啊嘛。 系啦。 咁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提供下？即系当你去到我觉得哦唔公平，我要争取，或者好愤怒嘅时候，即系有个仇恨袋喺度啦，点样可以？你忍得住，唔好好似呢一个海克力士咁样去搞佢，或者发大佢咧。 咪最老土嗰句啊嘛， 饮杯水、啊， 由一数到十。 哦、 如果你仲想发呢个脾气，咁点算咧？再数多次，由一数到十。如果你再想发点啊？再数多次。 再数。 如果如是者数咗十次之后，你都仲想发， 数到一百噶啦， 咁你咪发咯。咁但系当你数咗一百之后咧，其实嗰、那个 威力一定减弱噶啦， 减弱噶嘛，你觉得自己都烦啊嘛。 系。 如果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一想。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同。 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笑一笑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就算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一个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早晨时间八点五十一分，听过有龚亚薇嘅《倔强》。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细细个开始，屋企人就教我：一山还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所以做人千祈唔好骄傲。要放眼世界，越强越强。咁到底强中自有强中手，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头先讲到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呢真系要将目光放远啲噶。如果只系好狭隘咁样，觉得自己系最叻嗰个，人人都要听你话，咁咪冇进步咯。正所谓 diamond cuts diamond， diamond cuts diamond， diamond 大家都知道系解作钻石嘅意思。而头先嗰一句 ，diamond cuts diamond，diamond cuts diamond， 意思就系两个都好似钻石咁硬净、咁顽强嘅对手，互相对对碰，到底点样分出胜负呢？正正就有住强中自有强中手嘅意思啦。记住啦，就算你真系好叻都好，都要记住呢一句 ，diamond cuts diamond。Diamond cuts diamond， 永远相信这个世界真的要越强越强的。学会欣赏人家的优点，在人家身上学习。记住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Diamond cuts diamond， Diamond cuts diamond， 抱住这个态度，我相信你要成为 number one， 绝对是指日可待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講下呢一個啦，琴日中哥都有講啊，大熱啦，呢個魷魚遊戲啊，講緊咧同款嘅運動衫咧，近排爆買喎，咁啊貨咩嘢咧？嚟緊啊萬聖節啦， 哦， 哎呀，大家咧即係到時萬聖節嗰日，大家都著嗰件 check。 今年嘅熱門造型啊，肯定 是簡單啲啊嘛，同埋往年嗰啲啊， 滯啊， 往年嗰個小丑女啊，啲人啊，哇，要花幾 粒鐘啊， 跟住興嗰啲 superhero 嗰啲咧，就會啊，你要 Iron Man 咁樣。鐵甲奇俠咁樣咧，鋼鐵奇俠咁咪上曬啲甲咁樣咧，其實都幾漏爆噶嘛。有一年就輕鬆啲嘅，興咧呢個小黃人啊，即係迷你兵咧， 咩都要油黃塊面噶嘛，但係 唔使㗎， 唔使咁點辦啊？ 我睇嗰啲冇油黃喎、 啊，就咁著嗰套衫， 有啲唔著添嗰套衫，講笑啫，係唔使咁在意嘅。 演萬聖節 就係我哋玩嘅日子嚟噶嘛。点解咁认真啊？ 到底着客人啲定唔着客人啲咧？ 系啦，唔知啊，睇下边个咯，睇下边个咯，睇下你去咩地方啦。大桂坊嗰啲啊，可能着少啲嘅。 唔系，但系其实你讲呢套诶鱿鱼游戏咧，除咗话你着嗰啲 track suit， 即系扮诶喺里面玩紧游戏嗰班人之外咧，其实都可以扮下嗰个诶公仔啊。 哦，边个公仔啊？ 唔系喺游乐场有个好大嘅女仔公仔。 都扮，不如你扮啦，不如你扮啦，我见。 嗱呢啲嘢唔好乱讲。 系啊，芭比你和意啊，系啊，系你和意。 我咁提音嗰个女仔咧， 我知 啊，即系 嗰 个 木偶啊嘛，唔系蛇人，一二三小木偶嗰个游戏叫系啦，即系我哋嘅一二三红绿灯咁样，过马路要小心。 对眼可以侦测到你有冇喐嘅。 系啊，咁啊，喂，但系点解要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咧？即系后生仔、后生女啊，当然会打扮得靓靓咁样去即系玩啦、狂欢啦咁样。咁小朋友即系有家长嘅小朋友咧，亦都会。好俾心機去打扮，因為點解咧？我知道咧，萬聖節咧，對於咧幼稚園同埋小學嚟講咧，係盛大嘅宴會， 哦、 即係啲家長咧就要咧搞盡腦汁咧，去諗一諗自己究竟要著啲咩。我近排都 follow 咗阿李燦森個女啦 ，Lucy 啦、啊， 我見你好中意 share， 係啊，我覺得佢搞笑啊，係啊，下一次就 share 你個女啊，係我都係 share 住 Lucy 先，都係搞笑嘅類別，跟住。佢咧因為冇得著條公主裙啊，翻去學校開生日會咧， 喊 啊！ 咁佢發燒嘛， 係啊，好慘啊， 喊啊，喊好慘啊，咁樣咁啊，問下家長啊，即係芭比，你會唔會今年萬聖節嘅時候都會打扮下自己小朋友？同埋喺打扮嘅過程之中，你會唔會同其他家長去大家夾下 諗下係啊？ 係啦、譬如孖寶兄弟咁，你都一個 你做綠色，佢、哦、做紅色， 即係你會夾下，即係五星戰隊都會揀下唔同顏色。 冇撞色啊！ 喂，我想話咧，呢一樣嘢真係年年都會做喎，因為咧我哋有啲群組家长群组咧，咁大家就会夹啦。哦，譬如咧呢、這个就扮即系乜乜兄弟咁，另外一个就扮只姑咁 样。即系扮翻孖宝兄弟。 系啊，即系扮翻孖宝兄弟。但我想话咧，今年咧真系好早已经准备咗服装俾我个女啦。因为之前咧趁住嗰啲购物节咧，有啲比较贵，平时会贵啲啦，但系又减价嘅服装咧，就帮佢买咗啲翻嚟。咁所以佢就成日都问住我几时系 Halloween 咧咁样，都烦烦地嘅，同埋嗰个邮购过程啊。咁所以今年就真系早咗准备嘅，但系咧我。同我女咧，永遠都達唔成共識嘅，喺做即係個造型方面。 點解？ 我其實係好想好想佢扮嗰只無臉男啊！ 哦，千與千尋， 超得意喎！ 千與千尋嗰個 係啊，即係油白塊面，之後粒塊黑布， 搞掂， 係啊，搞掂咁。 但係呢個人做過啦嘛？ 你個女梗係要做公主啦，媽，我生出嚟就係公主嚟啊！點解你要我扮無臉啊？ 但係咧，我個女你講得啱啦，每一年都係為要扮公主， 所有女仔都係公主嚟噶嘛，係咪？所以男仔都胡迪咯。 系，哦，都系， 胡迪都系容易做嘅一啲造型嚟嘅。 巴斯光年 冇噶，冇人做巴斯噶。 我想话我女学校嗰啲人扮纸扎公仔噶， 吓 系啊？ 点解要咁 做啊？都几似，因为原来咧佢阿妈话咧新年嘅时候着成啲唐装衫咧，再唔着嘅时候咧就会唔啱着。咁跟住咁 纸扎公仔， 跟住又白块面，着翻嗰套衫咧就已经好好逼真啦，嗰个造型。 唔係新㗎嘛， 面仔兩個紅色， 佢因為油白塊面整紅個面咯。 咁、你當 cosplay 餃子咯，即係龍珠嗰個餃子咯。 你呢個家長朋友 係冇破格 咧，可以 講 記喎， 好破格， 玩開啲。

9:09，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个别发展啊，道指咧升7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7点啊。同大家睇下个股方面咧，油价上涨啊，利好能源股啦，好多只嘅石油股咧都上涨啊，而且咧受可望啊受惠呢个经济复苏嘅股份咧，亦都做好啊，包括航空股啦，同埋邮轮股都有得升啊。讲开邮轮啊，我都想放下假吓，唔知咧。个邮轮假期几时嚟咧？转个头啊，要睇睇港股有冇得升啊，先够钱上邮轮玩一玩佢啦噃。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沙生。感觉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名字，忠于原著，忠于自己，有没有需要理会别人的眼光？随心而行，可不可以比得过其他人的另类角度？ 我是沙生，我是一个 cosplayer。 之前也都提到关于cosplay 可能在那个服装上会有一些偏向性感，但是也都不能够去完全去介意人哋嘅目光，因为始终譬如着上身嘅嗰个当事人都唔觉得嘅时候，其实我哋又唔应该用另类眼光去望嘅。咁、但系譬如话着呢啲衫嘅时候，你哋自己有冇一啲心理关口嘅咧，沙生？ 心理关口又好似冇喎，咁咪真系因为兴趣，咁、你因为中意个角色先至去着到咁样噶嘛？咁就唔会觉得。啊、因为这个角色太性感了，我不喜欢他又不会这样咯、 另外一样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旁观去看的，也不关你事了，就是关一些帮他们影相的人士。譬如一些动漫节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cosplayer 出现、但是必定会有很多人影相、而我去看的时候呢，影相的人不是咁純真嘅、即係好老實㗎，咁、但係你哋見到，你哋都分得出㗎、你哋點樣去應付呢啲咁樣嘅情況呢？ 因為我自己又絕啲嘅，我會直接擰轉頭咯、我會擰轉頭走咯，真係會表達自己不滿，或者特登可能背向佢鏡頭啊，跟住特登唔俾佢影啊咁樣咯。 但係 因為有啲咧就係、拎长镜，但 系 佢企得劲后， 跟 住但系佢伸到劲近咁。 或者有啲咧就系可能喺一班嘅摄影师中间，咁你冇理由因为一个而拧转身噶。 系啊。 咁但系佢亦佢就系其中一个，可能有啲唔系咁健康嘅方法影你哋。咁你哋点样处理 呢？我哋自己通常都会打足底嘅。咁、所以就会唔惊呢样嘢咯。咁正常我哋自己都唔会走光嘅。因为其实就算你可能见到佢好 sexy 咁样啦，咁佢可能成身都系胶纸黐晒噶啦，黐实晒，根本系冇嘢跌出嚟嘅，冇嘢睇 嘅。 系啊，就你哋唔知嘅，就觉得啊好性感啊，好似就嚟跌咁啊咁样，但其实又冇事嘅。 梁荣忠，冲冲冲， 拣选咗嘅是否一条孤独嘅道路，还是系有人结伴而行？ 咁另外一樣咧，就喺香港可能都有好多年咧，亦見到有cosplayer 出現。咁但係喺香港搞呢啲function 嘅支援或者支持夠唔夠咧？ 其實真係好唔夠嘅，因為以我所知啦，我去過日本啦，去過內地啦，都係啦。咁佢哋都係會有政府去支持呢樣嘢嘅，即係可能佢哋想搞個 event， 跟住就會去政府度申請。跟住政府就會俾一筆資金佢哋，咁佢哋就可以做到好大型啊，有好多獎項可以得到咁樣，咁就會多咗人去玩呢樣嘢咯。跟住但係香港就冇呢樣嘢咧，香港嘅話就全部都係公司自資，咁政府就冇 support 咯，咁我哋就慘啲咯，所以就香港真係做唔到一份正職咯。 但外國會有好多係真係全職做緊呢一個 cosplay。 係啊，外國真係有嘅，因為我都認識得幾個咧，佢哋都幾出名嘅，佢哋真係、真係可以全職去做呢樣嘢，真係係唔會翻任何 part time 去維持呢樣嘢，佢哋真係 就咁 cosplay 就已經可以令佢哋賺到好多錢咯。咁、所以雖然賺到好多錢，但係佢哋花嘅錢可能更加多啦。 泰國啲 cosplay 都好犀利喎， 係啊， 泰國嗰啲好靚， 好認真。我有見過泰國特別係扮蒙面超人咧，佢哋真係連個電單車都改裝埋，即係揸住個電單車， 真係好犀利。 但係香港就唔得咯， 係啦， 係咯，香港就出唔到街咯， 就係啦，就出唔到街。嗱，咁當然另外一樣咧，即係除咗話喺個實質嗰個金錢上之外咧。你覺得在香港做一個 cosplayer 受不受到尊重呢？ 其實我覺得尊重上都不夠的、 嗯、 因為真的很多人會戴有色眼光去看這件事，他們會覺得、啊、性感就是 cosplay 啦，那你出得來就是被人拍的啦，那為什麼你不讓我拍先？因為真的曾經聽過呢，去 event 動漫節啦，那他們要給入場費的嘛，然後、他真的硬死說一句，喂，我給了錢的嘛，那跟住嚇呢樣嘢真係好侮辱性，咁你俾咗錢，我哋冇收錢噶嘛，大佬。咁點解我哋一定要俾你影先？ 咁、但係又係佢翻翻轉頭嗰句啊嘛，你著得咁樣，你都預咗俾人影噶啦。咁你哋聽到呢啲説話，其實你哋個心諗乜嘢咧？ 其實都幾想戰霸佢， 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尊重。譬如咧，我自己都曾經去過一啲動漫節啊，或者咁樣。有陣時咧，我覺得嗰、那個尊重係可以多好多啊。譬如。會唔會有一個專區俾佢哋換衫啦？有時候未必一定係個個係叫做官方認證，有一個地方俾佢哋換衫。可能有啲咧真係業餘嘅愛好者去玩噶嘛。但係佢哋可能就要有啲好瀨氣地嘅，要去到洗手間裏邊換啦。入到洗手間換又會俾人趕啦，或者係用一啲比較大聲啲嘅語氣叫佢哋快啲出嚟啦，快啲出嚟啦，即係嗰啲咁樣啦，即係俾嗰啲工作人員。咁我覺得有時候。cosplayer 同某一啲嘅 function 咧，其實係一個好緊要嘅聯繫嚟嘅。咁應該大家都會有翻一個適當嘅尊重啦，同埋身份喺度啦。 梁榮忠，衝衝衝！ 最大嘅得著應該係識到好多唔同國家嘅朋友咯，同埋係真係可以自己冇諗過自己係可以代表香港去做嘉賓呢樣嘢，呢個真係最大嘅得著。 咁就調翻轉頭問啦，想問啊沙生，如果而家做咗咁多年喺香港，你作為一個 cosplayer， 你覺得仲有冇前景嘅咧？ 前景喺香港嘅 cosplay 界其實真係見唔到咯，因為真係始終冇一個 support 可以 support 到呢樣嘢嘛，咁所以就真係完全靠自己嘅堅持咯。 咁有咩驅使你仲堅持落去咧？ 其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想知道為什麼會繼續堅持下去，但是真的會 keep 住是有一種心，就是、啊、我有一個角色很想出的， 然 後就會很想去整衣服啊，然後靠自己的努力去實現這件事啊。那我自己有時就會再簡單一點，就是咁因為香港有兩個大型 event 有比賽呢樣嘢啦，咁、我就會覺得啊，因為我有嘢想表演，咁我就會想參加比賽，跟住咁比賽就會可以多啲人認知到呢樣嘢啊！我哋係認真嘅咁樣。 最後一個問題啦，你自己想繼續做一個 cosplayer 做多幾耐呢？ 其實我應該係到老咗都會繼續玩，因為有啲角色係真係老咗先出到嘛。咁我而家都仲 keep 到後生嘅，咁我都仲可以扮後生女嘅。 好，今日唔該曬 Pippi， 唔該曬沙生嘅， 多謝曬。 梁榮忠，冲冲冲！ 真心喜欢就无需要加上年期，真心喜欢就有动力继续前进。梁榮忠，冲冲冲！希望沙生继续在作为 cosplayer 的旅途当中寻找自己的梦想。 板的组成结构是由一块短板，在块板上面装有一个细细的碌仔。技巧方面就包括跳跃和空中旋转等等。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滑板是用哪一种物料去制造的呢？今时今日滑板的板身依然是以木材制造为主的。在上世纪的70年代曾经有试过用玻璃纤维去做滑板的板身。去到80年代开始，滑板的板身普遍都是以硬的枫木去制造。那是因为枫木是一种坚固、耐用而且灵活的木材，可以有效地抵挡冲击和摩擦。得意的是，由于制造滑板的技术和制造家私的技术相当之似，故此有很多的滑板工厂原来本身都是做家私起家的。关于滑板的起源还有很多的讲法，但是一般相信滑板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西岸。最初滑板的样子是一块木板上面装着金属的车胎。滑板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急速发展，在当时深受年轻人欢迎，热潮直卷全球，并且成为街头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何太喺度。早晨，何太。 早晨啊 ，Bobby。 今日你就开心啦，粒孙生日。 系啊，我哋晏昼同佢庆祝啊。 吓，几多岁生日啊？佢系 14岁。 嗯是、啊、，Hillary 系咪功课都开始忙啦？ 佢就学拉小提琴，之前就写大字唔肯写啦，依家大字。 俾佢自己自由选择啦，都冇乜所谓嘅、 啊， 都系培养兴趣啫。 妈咪由得佢自由活动啦。 嗯，今日会庆祝啦，咁有冇啲乜嘢说话想同呢个乖孙讲啊？ 阿乖孙真系好乖噶，读书又叻又乖。 哇，真安乐晒。 锡阿婆嘅都锡阿婆嘅，不过唔好成日驳阿婆嘴咯。 喂，呢个年纪系咁噶，开始咧有自己嘅主见啦，加上如果口齿伶俐嘅话咧，就可能会多啲嘢讲嘅。 系啊，佢有阵时咧就唔出声嘅，我话你唔好成日嘟起个嘴，要多啲嘢讲，开心啲，唔好成日唔开心咁咯。唔系我凑大佢嘅， 但系关系都好密切啦。 密切嘅，佢咧佢阿妈一放假就嚟我度噶啦。 咁啊系啦， 咁样啦，系啊，佢乖啊，佢真系好乖好乖，我都锡佢噶。 又大一岁啦，希望佢对你嘅爱啊，同埋你嘅关系都有增无减啦，好似佢嘅岁数一样。 好啊，仲有啊，我个女婿啊，下个月生日啊。10月30号， 系、哦、 啊，开心一阵，记得祝佢咧身体健康啦，就工作愉快，唔好咁辛苦啦，而家做到瘦晒啊！ 而家唔系潮流轻 fit 啲咩？冇乜肥肉咁样嘛，要系嘛？ 但系佢冇肥肉，但系好瘦啦、啊，依家做到日日都开嘢、加班， 钢条型咁样。 嗰日见到佢，系啊系啊，好瘦啊，而家佢做地盘好辛苦。 哦，咁系啊，个体力劳动好紧要嗬，又晒啊，又热。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何太。 me how you like that now.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like that? 나에게 이른 태도처럼 I kept on like 어둠 난 널 속에 갇혀 있던 날 그때쯤엔 넌 날 근데 1872388 现在等着你的电话、 是打个电话来啦，预约一下呢，如果有些开心事或者送下祝福或者近排有些朋友仔生日的话呢，都可以打个电话来1872388、 是啊，很多喜庆事啦，那些纪念日啊，拍拖纪念日啊，相识纪念日，结婚纪念日啊， 通常都 是 同一日来的，现在是不要记那么多日子嘛， 都好啊，打个电话来 送份大 礼 好过啦， 点首歌给你听 Sweet Sweet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刘畅在这 里。早晨畅， 早晨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三十一台今日夜晚有什么看呢？ 好了，逢星期二夜晚7:10都跟大家看一下中国古画，这个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教大家怎样去欣赏中国古画、今晚的题目叫孤寂、系啦，咁啊，原来咧对古代画家嚟讲咧，孤寂呢个孤咧唔系负面形容词嚟嘅，即系代表住咧呢个脱俗高洁系一种傲骨嚟嘅。 哇，清高啊，清高！ 冇错，即系清高咁解啦，即系嗰啲中国古代画家内心嘅投射，就用呢个创作手法去到表达佢呢种傲骨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透过好多幅呢啲古代嘅名作，同大家咧去分析下嗰啲画家点样透过呢个宁静嘅风景，营造出呢一种空寂冷寂嘅意象咁话嘅。 以前咧好多嘅画家又或者诗人咧，我发觉佢哋都有呢一种孤啊。所谓个孤咧就系咩咧？佢哋做咗一啲嘅作品出嚟咧，佢哋觉得世人唔明白。 是啊，不理解他们。 寂寞啊。 是啊。究竟是不是孤芳自赏呢，定还是可以与众同乐呢，你就看这个呼吸美学你就知道。同埋呢入面的作品都在香港艺术馆那里都值得一提、 啊。 香港艺术馆呢现在呢都在隔离呢都是很多打卡点啊，入面有一些有个云在这里给香港少女呢可以打卡啊，这样拍多一些靓仔。 是啊， 那嚿云都很大的、 啊。是啊， 就是叫 Little Cloud。 一嚿云一嚿云这样啊。阿昌、有没有跟家人去打卡 有 啊。有啦，当然。呢啲我哋做男士啊，识玩啦，系咪先？系啊，最紧要买到新手机就系点解？都系帮屋企人影张靓相，打下卡咁咪攞到 permit 啦。 系啊，手机唔通我嚟即系打电话咩？ 系啊，好啦，咁啊呢个就可以大家呼吸下美学啦。到九点半咧，就呢个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啊，挑战一样咧啊，我自己好喜欢嘅运动啊，就系篮球啦。咁啊，篮球方面咧，亦都有呢、這个加入好多花式嘅元素啊，特登请嚟咧专业嘅教练啊，阿熊仔 Sir 啦，再加我哋二台啊。两位嘅 DJ 朋友，包括咧李志刚 Alex 同埋阿土，系啊，咁啊，就系咧，究竟边个先可以挑战咧篮球之神米高佐敦嘅地位咧 ？Alex， 我唔担心， 系咪啊？ 阿土啊，够唔够力啊？ 够力啊？ 够唔够高啊？ 系啊，都要睇睇啊，咁啊， 花式打法啦嘛，系咪？ 系啊，正所谓 即系俾佢跳板，阿土跳上去入樽 系 嘛？ 系啊，正所谓花仲识乜嘢？除咗跳绳，就系、是、识入樽咯，花式入樽啊嘛。好啦，仲有两位 artist 朋友嘅，包括艺神啦，同埋咧。阿嘉嘉啦，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去挑战一下嘅，咁啊轻轻松松，希望咧呢半个小时大家都去感受一下咧运动嘅氛围啦。 跟住10:00， 好啦，又严肃啲咯，嚟到今晚10:00，历史二三事有国际二人，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喺二次大战啊，德国大屠杀嘅期间咧、一位咧。納粹黨嘅少教，佢竟然係同佢個納粹黨嗰個宗旨係違背嘅，佢係竭力去拯救嗰啲等待屠殺嗰啲猶太人。 哦， 好似舒特拉的名單嗰度電影嗰個咁啊，原來除咗舒特拉之外咧，仲有第二個人係做呢件事嘅。 嗯，可能仲有第三、第四個都唔出奇啊。 啊，冇錯，這個節目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其实仲有几多个呢啲咁嘅人。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呢就会由一位呢当年嘅幸存者，即係当时嗰啲嘅小朋友嚟嘅，而家已经一位老人家啦。咁、就去到带埋嗰啲摄制队呢去到揾返究竟呢件事係点样发生嘅。呢位納粹黨的少教點解同埋點樣去拯救呢啲猶太人咁話嘅？ 哦，咁啊，31台今日夜晚就可以睇下同埋聽下古仔啦嚇， 冇錯啦， 留意住，唔該曬阿昌，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的周浩鼎说，因应今次选委会选举在点票上出现的问题，促请政府做好即将在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相关彩排演练和3万多名工作人员的培训，因为立法会选举的复杂和庞大程度都和选委会选举不同。周浩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过去选管会主席一直由法官担任，但他认为将来未必一定需要由法官出任，因为负责整场选举除了需要公平公正，亦需要丰富行政经验，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寻找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人士担任选管会主席。对于政府表明会向协助今次选举的工作人员作政治审查，周浩鼎表示认同，又建议当局可以检视有关人士过往是否曾经担任选举工作人员，如果有记录曾经有问题，今次不应再作招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透过视像方式会晤，王毅说中国和北约都赞同加强对方交流，推进双方关系的关键是解决好相互认知问题，要理性客观看待对方，不偏听偏信虚假信息，更不应被方言谣言迷惑。他又说亚太地区不需要新的军事集团，北约应该坚持原有地理定位，为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发挥建设作用。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不将中国视为对手，但是呼吁中方恪守国际承诺，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地行事。他又对中国的胁迫政策、扩大核武器库和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表达关注，强调相互透明和军控对话对双方都有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1宗黑龙江哈尔滨和2宗福建的本土感染病例。18宗境外输入病例方面，云南占11宗，其余在广东、江苏、天津等地发现。内地至今一共有96081宗确诊，4636人死亡。另外，内地新增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加拿大天主教主教团承诺拨款3000万加元支援在原住民寄宿学校受过压迫的幸存者。主教团上星期就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压迫原住民儿童的历史正式道歉，承认天主教社群有成员在身体、心理、情绪、精神、文化和性方面犯下严重虐待行为，导致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和精神受压迫。主教团发表声明，表示会在5年内发放有关资金，支援加拿大各地有意义的项目，同时解决寄宿学校系统所造成的历史和持续创伤。加拿大今年年中接连在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大量遗骸，引起外界关注天主教社群过往对原住民的压迫行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4点，升96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6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元升3.4，阿里巴巴146.8升5元，友邦保险85.75跌1.05，美团254.2升5.8，招商银行59.8升7.5，创科实业153.1跌2.4，中国平安54.25升3.0。是中国平安最新是54.4升了4.57，融创中国14.22升1.26，正荣地产4元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1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3，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30034点，跌205点。港金现价报162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89美元，卖出175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四宗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去到上怡道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咁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中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特别咧系去蓝田方向咧，车龙非常长噶，排到宝林路近住茅湖仔村。就系、是、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都系挤塞，主要影响到咧就系反方向，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茅湖仔村。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博康村嗰段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嗰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对出。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元朗朗平路方向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和排球。市民现在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不要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的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的你，快点来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自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男人命运已经安排你条命系咁。有冇听过呢句说话？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意思即系话出世嘅时候已经安排好晒你条命系点。当然，亦有人觉得人定胜天，自己命运掌握喺自己手里面。我觉得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睇法。年青时候当然相信命运由我双手创，所以会好努力做好任何事情。正所谓唔想咁样，可以点样？不断做好啲，不断求改变。但系随住自己年纪增长，越嚟越相信好多嘢冥冥中已经安排好。你都听过呢句啦，人生剧本一早已经写好，大家都系跟住剧本行嘅啫。究竟我哋条路系点样行？可能你会话啦，我自己会揀点样行。系嘅，系嘅，但系你有冇谂过，可能自己一早已经被揀选咗，又或者你以为自己揀咗，其实你一直都冇成长过呢？早排我喺旺角街头闹市当中见到一对男女喺红绿灯前面企喺度唔过马路。呢对男女大约廿零岁，男嘅头耷耷，女嘅有少少劳气。由于啱啱系红灯，我企喺佢两个隔篱，嗰位女士声线有啲大，所以我听到几句。佢话啦：你咁大个人仲挂住买玩具砌模型，出亲嚟旺角就要去呢度去嗰度，睇完一间又一间，呢间同嗰间有乜分别啫？听到呢度，你都知大约系讲紧乜嘢啦。好明显，呢位男士每次约会女士都系去睇玩具，次次都系咁。最后女士有所反应，反应通常唔系正面啦。最后加多一句：你有冇谂过将来点噶？其实由细到大呢段说话你都听过。当你仲系小朋友嘅时候，妈妈同你去街，你都会去呢间玩具铺、嗰间模型铺，行得几次，阿妈都会咁同你讲：咁大个仔仲挂住买玩具砌模型，行完一间又一间，你有冇谂过将来大个会点噶？就算成家立室，做埋爸爸，带住个仔去睇玩具，妈妈即系你太太喺隔篱都会讲呢句嘅。咁大个人仲挂住买模型，而家仲教坏埋个仔，有冇谂过将来佢会点噶？用嘅字眼差唔多，只不过今次唔系净系话你，仲话埋个仔。由细到大，男人都系做紧相同嘅嘢，冇变过。隔篱嘅女士，无论系妈妈、女朋友、老婆，还是系你细路嘅妈妈。讲嘅嘢都系一样，到底系命运喺我手，但系我依然选择咁样做人，还是系我嘅人生剧本已经写咗就系咁样呢？你自己谂下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痴心相向，而原来他只管说谎，遗留只好得创伤。曾经我懒洋洋，求忘怀相爱与相欺苦放，情和痴不敢再想，和人群互隔一道墙，你偏偏赶上。浓情又再失方向，啊，命运是否这样？我永远不懂观看，没法战胜彷徨，没有。 准的地方，人命运是否这样，永没法偷窥真相。人遇上每段情，就只将真心作伴，都一样。重心的方向，如何逃开痴心眼光，如何预算策略，回头时一切也沉常。然而此际往哪一方，情和痴应否再想，还是再多藏你此刻伤痕，谁能让我知方向？啊，命运是否这样？我永远不懂观看，没法战胜彷徨，没有必准的地方。人命运是否这样？永没法偷窥真相。只将真心作伴，都一样。命运是否这样？我永远不懂观看，没法战胜彷徨，没有必准的地方。人命运是否这样？人遇上每段情，就似将真心作伴。命运是否这样？我永远不懂观看，没法战胜彷徨，没有必准的地方。人命运是否这样？永没法偷真相，人遇上每段情，就似将真心作伴，都一样。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一个懒人饭啊，间唔时咧就会唔系好想煮几碟送出嚟咧。 系咪已经懒咗咯？你问我又 再 懒饭，我已经讲咗花生酱啊、腐乳啊， 完全反映咗而家嘅生活态度啊。 系咪？因为呢排比较忙啲系嘛？ 系啊，唔系咁，但系有时 同埋你琴日去食嗰、那个即系咩啊？嗰间 cafe 啊，系嘛？好似食到一套戏，你系时候煮翻啲好嘢食俾自己、 哦、 啊，告赏一下自己嘛。 但系我想话偷懒咧，即系讲紧系个时间方面悭翻咧，就唔代表唔好食嘅。即系我都喺味道上面咧不做妥协噶嘛，即系简单唔代表唔好食噶嘛。即系最高嘅境界就 系 快。 系、啊、 简单同埋好食咁样，咁呢个咧就其实一个电饭煲帮你搞掂晒噶啦。有时候咧，如果唔想煮咁多餸咧，我都会整一个有味嘅饭嘅。 你屋企个电饭煲系咪好劲噶？ 哦，我又唔系，普通嘢，唔系嗰啲成萬蚊嗰啲，唔系嗰啲嚟嘅。 我前排行呢个叫做电器铺啦，佢、 嗯、 啲电饭煲真系 好 夸张，好 贵啊！ 究竟系啲米好食重要啲啊？定还是个电饭煲重要啲咧？ 我就唔知道。总之煮得熟我啲米我就 OK 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个咧就其实系一个叫做 冬菇雞的一個電飯煲的飯、嗯、其實你就是煮了一些即炒香了那些冬菇和雞，然後就放在個電飯煲裡一起煮熟它，那整個飯就會吸曬所有即 雞油啊 送菜的味道啦。咁啊，首先咧就落两片姜，就落啲麻油，麻油鸡饭啊嘛。咁啊，落啲麻油咧，爆一爆香，细火咧就爆香咗啲姜先，起一起个镬。咁啊，闻到有啲香味啦，姜嘅香味啦。咁你就可以落埋嗰啲鸡髀肉啦。咁啊，预先浸好咗啲冬菇啦。咁啊，你就唔好倒咗啲冬菇水，因为嗰啲冬菇水咧，你就可以要嚟咧，就摆落个电饭煲嗰度。即系你咪要一杯买一杯水咁样，你就攞个冬菇水嚟到煮饭，咁就更加香嘅。咁、你就可以落埋啲雞髀肉啦，加啲冬菇啦，就落少少豉油，落少少米酒，落少少鹽，就兜一兜佢喺個鍋度就炒香咗佢先。咁、然之後就兜起佢啦。咁另外咧就好似平時你煮飯咁，咁啊落一粒米，咁啊落一粒水啦。咁好似頭先咁講，可以嘅話咧，你就留起嗰杯冬菇水，就當平時咧你煲飯嗰碗水咁樣落去，係啦。咁當然你要洗乾淨咗啲冬菇先啦，咁先至攞去浸啦。咁、然後咧就將頭先你炒香咗嗰啲嘅送菜咧，就摆喺嗰个饭面嗰度，就一齐咧 焗一焗佢 ，就一齐煲熟啲米，系、啦，就一齐煲咧。哇！一打开个电饭煲，香到不得之了。最后你可以即系点样靓啲咧？嘅最后系最后撒翻少少芝麻啊，同埋嗰啲葱花啊，咁样捞一捞佢，哇！已经好好食啦。 有要求喎、你呢个都唔系好咩啊？ 唔系好 快、啊， 唔好懒系嘛？ 唔系好快、啊， 唔系但系总比 你 煮几个餸 咁，你冬菇要预先浸咗先。 我話懶嘅地方喺邊咧？唔使洗咁多隻碟啦，一煲過搞掂啦。同埋咧，呢一啲咧，我覺得幾啱，即係入咗秋，即係涼涼地，即係唔係而家啦。今日都仲係酷熱天氣警告，即係遲啲咧涼涼地，想食翻多啲飯、啊。 正所謂涼涼地食臘味， 係 啊。其實你抌兩條臘腸落去都得喎。有時 我中意食潤腸。 我唔食內臟。 點食內臟？好啦，咁啊好啊，你食臘腸，我食潤腸啊。 係我食雞，食呢個麻油雞、冬菇雞飯。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些仪式，大家一定有玩过的玩具，不过最近就发现有很多进化版。所谓的进化版，我觉得都不知道是叫做虾啲不识某一些游戏的人，定还是真的可以令到一些玩到闷晒的人去继续玩一些自己喜欢玩的玩意。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扭计式啦，想请问大家玩扭计式叻唔叻呢？ 我都话我最近是玩到可以两面啊，两 面 还原， 两面还原， 即系佢六个面噶嘛。我最近玩到两个面，因为嗰阵时教我嗰张说明书咧，系教到系两个面。 你自己谂下啦， 自己谂下。 但系嗱，我想话咧，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要玩扭计式玩得出色嘅话咧，你净系咧跟颜色或者系跟数字咧系冇用噶，因为我今日介绍嘅呢一个扭计式进化版咧，系需要识打牌先搞得掂。而家咧新兴嘅呢个扭计式咧，系要将啲唔同嘅麻雀嘅呢个嘅面向扭埋一齐咧，先搞得掂嘅。即系你唔系话净系要同一只颜色嗱，以前嗰个就可能系红色啊、绿色啊、蓝色啊咁样啦。咁啊，今时今日唔单止系咁噶啦，你要识得排翻你啲麻雀嘅次序先搞得掂嘅。譬如佢有其中一面咧，系要排翻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咁样先搞得掂嘅。咁我自己完全就对麻雀呢样嘢系一窍不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除非系对图案，佢有啲面向对图案嘅，咁嗰个都勉强可以，咁另外嗰啲就唔知啦。咁但我想话咧，除咗话佢嘅呢一个玩法，即系嗰啲内容 details 多咗之外咧，价钱亦都系有进化噶。我记得我细个咧买一个扭计式，可能大概即系10蚊啊，或者而家即系都20蚊啊咁上下啦。呢、一个咁样嘅所谓特别版扭计式咧，进化版咧系接近100蚊港纸先有。 你讲紧10蚊系30年前啊嘛，小姐。 系啊，而家都应该。 而家深水埗都有。 系啊，而家都唔使咁贵。 即系一拧就散埋嗰啲咁样。 唔系噶， 又唔会一拧嘅，唔好拧多几下咯。 啲进阶版就智能嘅，连结咗个 app 嘅，跟住个 app 就会教你点样扭咧，即系教啲小朋友点样转啊咁样。系啊，智能扭计式啊，依家有啲。 咁仲使乜嘢考自己啫？ 佢哋要考个速度啊，因为啲小朋友要 train 咗个 formula 之后咧，就要斗快流。嗰啲世界冠军咧就唔知四五秒就可以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咯，变形金刚。 我觉得四五秒真系好得人惊。我细个咧其实有玩过另外一啲扭计式嘅，嗱扭计式咧即系大家可能个传统就觉得系四四方方咁样一个骰仔咁嘅形状啦。我细个玩嗰个系圆形噶，而个圆形咧最黑人憎嘅地方系咩咧？就系佢嗰啲切角面全部都系不规则嘅。嗱你四方形你全部肯定系全部每一个面向都系四四方方咁样啦，你就将个九个四方格仔扭翻埋一个大嘅四方格，对方嘅颜色就 OK 啦。我细个嗰个圆形咧，我完全系理解唔到佢点样转嘅。咁当然人哋发明到系可以有个转动嘅损耗位啦。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嘅逻辑嚟讲，呢一个系要再谂多一步嘅。嗱好啦，咁呢个讲咗扭计式嘅进化版都。第二样咧，亦都系有一个进化版嘅咧，就系七巧板啦。 哦。玩好多玩好多七巧板。以前我哋咩呀，即係唔知小一小二嘅时候呢，有教㗎七巧板。 要教即係点攞嚟做数学嗰啲 係呀。係呀，数学书我都记得係有一课係讲七巧板。 如果我冇记错，教育电视都有拍过。 咦，呢个我好似记得係有睇过喎。 但係玩咩七巧板我唔记得咗。 係图形囉。 嗯、哦，就系咁嘅咋， 认识佢唔同图形有啲咩特性咯， 系啦、嗯，又可以砌埋一齐咁样啦，咁、哦、你就自然会知道啲图形嗰啲边可以点样冚埋一齐，又变咗另外一样嘢咁样啦。好啦，讲紧佢嘅进化版系点咧，就好似阿 O 话斋啦，就系而家智能连结咗七巧板啊。咁、哦、当然咧就唔系净系话砌个图案咁简单啦，原来而家咧已经进化到咧，你砌完嗰样嘢，譬如我当系砌一只动物咁计啦，我当砌条鱼咁样啦， 或者兔仔咁先， 系兔仔或者鱼咧，咁呢一类动物咧，原来可以连结咗啲电子装置咧，成为咗佢个程式入边嘅一个其中角色啊！即系譬如果你个故事嘅创作嘅开头系我想要一只小白兔或者一条鱼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咧喺嗰啲嘅程式里边咧选择咗个背景，然后咧就将你嗰个砌好嘅动物咧，因为佢而家系装埋一个 camera 咁。 哦，即系例如我要我个古仔系嫦娥咁样砌个兔仔啱啦， 都得嘅，冇问题，你自己自设背景啦。咁然后咧，佢个 camera 咧就会即系透过一啲平板装置咧，就 scan 咗你嗰个图形，即系佢当然全部都有 connect 噶啦吓，咁、然后咧佢 scan 咗之后咧，你嗰个砌咗出嚟嘅动物，无论系颜色啦、图案啦，或者如果你砌歪咗咧，咁你个角色就成集都系歪噶啦。 得意喎，因为我想砌啲妖怪出嚟得唔得？古灵精怪嗰啲嘢啊！ 我绝对相信你嘅思维系会砌呢类故事出嚟嘅。咁你知而家成日啲家长都话好兴咧，要训练啲小朋友嘅思维啦，同埋话佢哋讲故事嘅能力啦，又话要准备啲面试，又要好脑筋、好头脑转数快啊嗰啲咧。咁原来而家就有好多呢一啲咧叫做活用嘅装置，就可以将一啲咧我哋以前细个嘅玩具啦，或者叫做学习工具啦，就智能化咗佢，咁就变成咗咧就可以多用途啦。 哦，其实都几好玩喎，我觉得即系突然间即系 Barbie 讲呢个，不过我唔知几多钱啦， 都唔平噶， 系啦，应该呢啲教育嘢啊或者教学嘢有嘢学嗰啲， 我估$200啦，系嘛？ 哇，你真系太低估呢啲嘢啦！总之我睇 有两个细路噶。 哥哥用完，弟弟可以重用。 你 OK 啊？ 过期啦，勾咗啦。 你嘅投资都 OK。 七巧板玩咗咁多年，七巧板应该唔会勾嘅。 唔会勾嘅。咁其实我自己都去睇过类似嘅嘢，因为之前有好多嗰啲咁嘅展览啊，嗰样嘢啦。咁啊，八卦走去睇下，哇！原来而家兴呢一样咁嘅嘢。咁头先咪讲过话有啲 camera 嘅，其实而家咧原来兴系乜嘢咧？唔单止系净系七巧板咁简单。你细个有冇玩过嗰啲咧磁石贴嘅英文字母啊？ 我、哦、有 嗰类，其实而家都仲有存在呢样嘢嘅。原来而家嗰啲 camera 咧都可以配合埋嗰啲其他教育工具，譬如话嗰啲磁石贴嗰啲咧，又可以咧当系一啲作答嘅题目，或者系啲数字嘅图案咧。咁又可以喺个 camera 嗰度 scan 咗之后咧，就攞嚟做一啲智能程式嘅答案。 又系智能， 系啊，即系而家真系好兴啊！ 好劲喎，其实 而家咧智能两个字咧就可以令到咧大家冇错啦，令到大家个荷包咧就好快咁样就吸干咗，有需要先买啦。不过。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